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好，是啊，咁啊，今日咧有我李嘉文啦，同埋何巨业咧一齐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阿巨业你好， 你好啊，李嘉文， 系 第一次同你做节目喎。 系啊，咁就已经系开正你嗰饭啦。今日咧都有啲消息就话咧，政府打算咧就容许建造业界，同埋有小部分嘅消息就话有运输业界咧都话可以输入外劳咁话。咁其实作为打工仔一听，其实系惊嘅，即系无论有冇听落去，其实你听清楚啲先咁啦。至于听落去就觉得吓，咁、我哋咪议价能力咪低咗，人随时随地。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输入外劳呢？咁听下究竟其实个消息是来源个背后是怎样啦。咁因为依家香港都大家都知啦，身边都好多朋友突然间又话去呢度啊，人手又唔够啊，又去外国啊等等。咁所以继劳福局呢早前宣布推出咗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之后呢，咁最近都有啲传媒都放下风啦，即係透过某一啲人咁啦。咁就消息就话呢，政府研究緊呢参考特别计划嘅做法，咁就准许建造业输入外劳嘅，咁仲话系即系可能系绕过劳雇会嘅审批，由专责小组咧审批申请嘅。一听咧，譬如名额啊、工种细节就未有公布嘅，我相信都系放下风，即系听下业界啊、大众系咪都觉得咁真系唔够人手、啊，咁即系要问下你哋啦。 哦，咁其实咧，我谂政府或者呢个出边呢啲风都放咗好多年添噶啦。 但今次好似实啲。 都唔系好实嘅啫。我觉得，因为点解咧？其实坦白讲，我大家都记得啦，上一个二月啦，其实都已经建造业议会咧公布咗一个建造业人力预测报告，其中我哋一个行业啦，其实都睇到好多嘅缺人。嘅預測，其實呢個缺人咧，其實都唔係預測噶啦。我哋以往其實呢個嘅調查咧，其實以往個十年度咧，其實都做過兩次噶。我自己都有親身參與其中，其實都睇到一度都係缺人，只不過唔同程度同埋唔同我哋嘅專業範疇或者唔同工種嘅人士我哋嘅工人係缺嘅啫。咁所以其實咧呢個都唔係放風啊，只不過係咪而家係面對緊香港嚟緊有好大量嘅建造同埋城市發展嘅需要咧？真係要一個落實一啲嘅處理方法嗱，係咪輸入外勞定係點樣咧？我哋都慢慢傾啊。不過就係我哋要面對現實，去肯定到我哋欠咗幾多，有個數字同埋具體要揾一個實際可行嘅策略。所以我覺得而家係都唔係吹風啦。我諗似乎擺上台認真真去討論嘅。 嗱，頭先何巨業講到咧，就係建造業議會喺二月公布嗰個建造業人力預測報告啊，都預料咗個熟練同埋半熟練工人咧係真係爭咗好多人手嘅。咁就話今年咧就爭10,000至15,000啦，嗰啲就包括咗焊接啦、混凝土同埋灌漿、地磚鋪設呢啲咁嘅工人大佬啦，咁啦，咁跟住咧去到技术员啦，包括咗土木结构、土力工程技术员等等咧，净系今年都争2,500至3,000，咁就预计去到2027年咧就争5,500至6,000个嘅。咁另外，譬如嗰啲土地监督人员啊、监工啊、地盘管总管啊呢啲，去到2027年咧就会争2,000至2,500个。到专业人士啦。建築師、土木工程師等等咧，2027年咧爭成最多6,500人嘅。其實數字上嘅嘢怎睇？一般打工仔可能話：咁你加下人工，改變下我哋個薪酬待遇啊、福利啊嗰啲，會唔會吸引到多啲人入翻行？唔好下下一聽就諗外勞得唔得？ 咁其實當然啦，我諗一般打工仔都會，或者一般市民啊，冇話打工仔啦。其實如果加強呢個吸引力，係咪會多人入行做咧？咁呢個第一步，我哋一定係要諗嘅。不過，似乎我哋睇翻歷史咧，以往個十多二十年咧，香港建造業咧都有好多嘅改善嘅啦，包括地盤環境啦，甚至乎薪酬啦，咁再加啲機械化啦咁樣。其實所以政府都同埋業界咧，以往嗰幾年都想加強咗呢方面嘅工作。咁所以其實地盤簡單啲嚟講，環境都要改善咗好多啦。咁其實係咪都吸引咗好多人呢？似乎唔係，因為建造業議會有好多培訓課程，亦都係持續進行咗多年。似乎我哋喺業界，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個測量師啦，咁我哋係。整體嘅感受到業界嗰個壓力係咩咧？我哋係想請人，或者係我哋就招標，見啲承建商咧，佢話落標好困難啦，因為咧我驚冇人。咁所以其實我睇到以往嗰、那個 過程裏面咧冇明顯改善到工人嘅供應。再加埋頭先你講過，其實唔單止係我哋叫工人，其實有啲技術員啦、監督人員啦，或者甚至乎專業人員，包括我自己測量師嗰行，其實都欠人嘅。咁所以咧，真係睇到唔係話你加人工就得，其實就係講足唔足夠人手啊！我諗其實因為我哋嘅工作量越嚟越大。咁其實淨係加人工，只不過都係我哋要逐啲講啦，都係糖水滾糖漁。你都係只不過將人工可能扯高咗，吸引多啲人轉行。你呢段時間係咪啲人又需要一段長時間學習而先轉得紅呢？咁其實都我都要考慮嘅。咁所以我覺得唔係淨係話加人工就解決到。 嗱，我哋頭先講呢就話吹風，如果參考院舍輸入外勞計劃呢，建造業或者係運輸嗰啲公司呢吹風啫，就需要向當局呢為計劃成立嘅跨部門小組提交申請嘅。咁另外呢需要證明已經通過政府指定途徑招聘本地人手，係未能夠填補空缺嘅。跟住呢本地招聘嘅人工呢亦都唔可以低過外勞嘅人工。咁輸入外勞薪金咧，亦都唔能够低于政府统计处嘅编制等等咁啦。咁所以咧，名额未定案。咁总之咧，其实都至少唔会系低过依家香港啦。但系个情况就系、是，咁原本依家有劳雇会噶啦嘛。咁劳雇会嗰边都有啲声音话，咁我哋本身已经好谨慎去审批、务实处理输入外劳申请。咁点解要绕过佢？系咪佢哋做得唔够快，定系乜嘢咧？咁如果听众你有兴趣，或者你都有啲内幕，或者你自己亲身经历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何国业，你可唔可以分析一下而家劳雇会做得唔够好啊？ 我唔够胆评论，即系大家 讲下现况啊。 因为劳雇会其实我相信咁多年里边有佢哋嘅角色，我相信佢哋系做咗好多把关工作。咁但系只不过视乎咧就个别行业同埋我哋而家面对紧个压力啦。似乎喺建筑业嚟讲啦，建造业嚟讲咧，缺人，似乎呢个景象大家普遍系认同噶啦。只不过点系增加人手嘅啫。咁系长期一定系一个阶段性咧？咁用咩机制增加人手？似乎而家讨论嘅问题啫。 好啊，咁不如我哋听听咧劳雇会委员、雇员代表、工联会副理事长林伟光嘅。林理事长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啊，都好紧张啊，我都系代表打工仔，系啦，咁咁嗱，虽然何巨佢先话又唔敢批评劳雇会，咁但系咪劳雇会可以做多少少嘢，令到佢哋唔会咁快就我哋可以绕过劳雇会啊，我哋希望可以参考院舍嗰个做法咁样，依家系咪有少少难度啊？ 其实我个人理解呢，即係当政府就住护理业呢嚟到推出特别计划呢，绕过劳雇会呢係已经感到失望㗎啦。咁其实我哋呢个补充劳工计划呢，喺香港以嚟呢一直都有补充外地劳工。咁不过呢喺劳雇会嗰度呢进行把关。咁你政府啲讲法话可能时间太慢啊，或者系咪好多工序啊，或者点样呢，其实我觉得呢啲工序去审视咗之后先至系咪已经睇到本地就业工人优先呢，是要经过这些程序的。咁同埋我哋呢亦都会因应嗰个社会嘅情况，或者係一啲人手严重短缺嘅话呢，我哋亦都会弹性。好似喺疫情嗰陣呢，我哋劳雇会都试过呢特别批出咗呢大概4000个呢安老护理业嘅员工呢嚟到香港。其实嗰陣都唔使5个月啦，都係用咗一啲比较相对短嘅时间呢就已经係进行咗啦。咁既然呢、这个机制我觉得係行之有效嘅话呢，点解仲要绕过劳雇会嚟到去用特別計劃嚟到補充外勞咧，咁樣即係其實我係覺得失望同埋有啲疑問嘅都。 哦，明白嘅，我都林偉光啊，其實都坦白講，頭先啊，你今日問我有咩批評，我覺得唔會嘅，因為我都覺得有角色，只不過我就喺想了解多啲喺勞顧會嘅角度點去處理，譬如我講建造業嚟講啦，因為其實大家都似乎好多年裏邊都知道我哋係欠人手，亦都建造業議會亦都有個報告啦，其實唔止一次噶啦，好多好多我哋一路持續嘅一啲數據咧，睇到某嘅工種都係欠人，只不過有嚴重咗定係冇咁嚴重，定係有啲另外一啲特別嚴重咗咁解。咁其實喺呢個位置已經有一個咁全面嘅調查或者數據，係咪都可以令到勞顧會或者我哋普遍嚟講都掌握到而家欠人嘅工種啦、程度啦，咁而可以，既然係咁，你再喺翻去勞顧會做一個所謂頭先整體其他嗰啲程序，花多5-6个月咁去做，其實係咪有必要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自己都想了解多啲嘅問題，同埋有一個建造界有一個問題特性咧，就係我哋要招標嘅。 佢對於承建商嚟講，我都唔知啦，而家有咩工人，咁佢點會落條標咧？即係投標，投標之後就要咗好幾個月喎，甚至大半年先後先開工喎。咁佢今日我都冇人喺手，我點敢投標咧？咁呢個係一個我哋喺個建造業裏邊一個特殊性，點解決呢個矛盾咧？ 首先啊，何生嗱，我同意咧，其實喺建造業界咧，真係摸摸普遍，因為建造業咧牽涉嘅工種咧係廣泛嘅，咁樣某一啲工種我哋亦都睇到咧，真係比較人手係短缺，我哋都覺得係咁樣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見到其實整體建造業某一啲工種亦都係有一啲揾唔即係有工冇人做，或者有人冇工作嘅情況亦都有。咁如果我哋自己覺得咧，一個係咪喺源頭方面咧，喺工程嘅推出，或者喺公務工程或者係私務工程嘅推出上面咧，係咪可以有一啲協調？我哋建造行業成日講句啊嘛，即係一係就飽死，一係就餓死嘛。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咧，最近推出個人力短缺調查個數字咧，咁其實佢就冇提到咧嗰個施工期重疊嗰個問題㗎，嗰個工程同著。咁如果同一時間推嘅話，咁自然好理所當然，某一啲工種嘅工友就特別短缺啦。咁但如果有序可以推出嘅話咧，等到嗰個工友可以長期嗬做完呢個地盤之後，就再去第二個地盤度做，其實係咪咁樣都會係一個可以比較好嘅解決方法咧？咁第二個咧就係即係本身我哋都睇到而家有啲雖然話我哋勞顧會入面個程序咧，其實話好複雜又唔係，只不過咧係希望可以僱主喺我哋香港嘅勞動市場咧做多少少，譬如招聘啊、就業啊，或者係培訓啊等等嘅角色之後咧，跟住先至都做咗好多呢啲方法都唔得，先至去揾外勞啊嘛。咁但我哋有時都睇到，有啲招聘嘅程序虽然都系按我哋劳雇会招聘程序，但系如果我哋睇细啲，我哋劳雇会可以睇细啲，睇到佢招聘嘅金额咧，其实同而家现时嗰个就业市场嘅金额咧系有距离嘅。咁如果已经个招聘个金额都有距离啦，咁系做咗招聘，但系冇人去见工都好正常啦，因为本身 都唔吸引， 做得呢行嘅行头都一睇就知道呢个金额点请人啦、 啊。我想问下林伟光，喺你个角度，即系你见到啲数字咧，其实针对建造业啦，你系咪见到而家啲招聘嗰个人工水平啊，即系雇主肯请嗰个水平咧，系比市场系偏低得明显啦，定系话其实即系？定系话其实都已经系贴近市场价咧，你话呢个咧好重要啫，系啊。 我睇到咧，即系相对偏低。嗱，譬如好似最近我唔讲，我最近咧嗱，知道有啲烧焊工咧都系话缺嘅。咁喺烧焊工入边嚟讲咧，咁佢而家大概去到招聘大概39,000到啦。咁一个月除翻开，如果26日，大概15,000工咁样啦，15,000一日。咁但系其实喺行头烧焊工咧，而家已经可能去到1,800或者1,900噶咯。咁已经系叫低于水平啦。第一，第二个咧就系我见到有一啲咧相对嘅工程咧话短缺嗰个咧都系比较工时同埋工作强度呢个问题咧有冇披露噶？我见到好多都即系譬如其实本身可能个地盘系远离市区，工友去翻工已经又要搭车翻工啊，那个行车个成本时间又有啦，咁样跟住咧即系更加会攰啲添啦。咁但系呢啲交通嘅津贴又冇加上去，或者点样处理呢啲咧？咁但系雇主话同政府讲，我哋已经登咗报纸，做咗招聘会，用呢个人工。咁但系当一睇细啲，话原来又偏僻，搭车又耐，那个人工又唔系高于一般嗰个市场嘅话，咁自然冇人见，冇人做啦。咁我哋有时会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咯。咁所以如果话特别计划完全绕过劳雇会，我哋连睇嘅机会都冇。因为我知道特别计划咧，个专责小组直情系由政府组成嘅，咁即系雇主俾政府睇，咁政府就批。我哋冇任何可以发声监督去检视嘅情况添喎，呢度。 明白。 系啊， 咁嗱，我谂可能都啱嘅。头先阿林伟光都讲出，可能有个别嘅情况。咁我觉得呢个值得拎出嚟，就系针对嗰啲每个行业啦，即系每一个即系工种咧，就值得拎出嚟睇睇系唔系而家嘅即系招聘嘅提供嘅嗰啲条件系低啦。咁但系就其实有个特殊性咧，就系我想问，而家好多时出边啲判头咧，真系我有听到佢哋讲，我赶工啊，其实咧强薪一工啊、1.5工啊、2工啊，其实咧都俾得唔差嘅待遇嘅。当然啦，我唔够胆全部系，不过就其实呢个系咪一个即系普遍，其实都要俾到好多嘅合理嘅待遇，只不过可能个别可能系佢因为佢本身嘅标价问题咁差咗咧。嗱，我呢个普遍性都重要嘅，因为影响紧成个行业。 因为要令到成个行业足够人手咧，先至可以有计划做得到啊。咁如果系每个个案去申请，会唔会又影响嗰个可预计性咧？ 嗯，不过我都想追问一下嘅，阿林生啊，头先你讲嗰啲，至少你喺里边，咁所以你就讲到俾我哋听咯。但系如果假设真系第时专责小组，假设连你哋嘅声音都冇，咁你都唔知道， 嗯， 咁啊直情反应都冇得反应咯。 系啊， 你回答咗头先啊何巨业嘅问题先，系好个别定系都普遍啊？ 至於喺嗰個建築工程嗰個批嗰個工程上面呢，其實我自己感覺上呢，工程本身由上馬去到揾工人嗰陣呢，應該係會有一個時間期預先知道嘅。咁喺嗰個時間期嘅話，其實係咪可以早由嗰個工程一落標之後就已經可以做功夫呢？唔係去到嗰一刻嗰個工序缺人跟住先至話冇人呢？我自己咁睇嘅。第一個，第二個呢，其實我哋而家都推動一啲工友呢，就叫做一專多能啊，即係佢而家最缺可能係扎鐵落石屎。咁其實扎鐵落石屎呢兩個工種都要有中工打工牌以上嗰啲，係咪一個工友同一時間可以有兩個技能呢？即係我先做，因為建造工程大家都知係會有個時序噶嘛，可能做完頭嗰陣，跟住繼續做嗰陣，咁嗰個工友就全程都係喺呢個地盤度參與成個建築嘅工程項目，咁樣係咪又可行呢？咁第三個呢，我哋有啲即係數據睇到呢，其實而家香港本身勞動參與市場呢都係大概 58% 咋嘛，新加坡係大概70%咋嘛，即係本身我哋而家係咪青年婦女或者中年以上嗰啲，咁當然啦，建造可能有一啲體力勞動啦，但係咪有條件可以再做多少少去推動呢一啲釋放勞動力之後先至考慮係咪用外勞呢、這個情況嚟到去補充呢？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呢，其實係咪你話個時間期呢，其實當有發展，知道嗰度要發展，知道投標，跟住知道牌。我哋而家香港成日都講起樓嘅時間都起好耐啦，起公屋喺乜咩？咁其實喺源頭一知道要有呢個工程，咁嗰陣係咪已經可以開始着手去揾人去派？ 冇錯， 點樣呢？ 林偉哥 可以早前啲。 冇錯冇錯，但我覺得頭先你講咗好多題目，值得再討論。如果你，我覺得我哋值得可以就一陣我再傾。不過因為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就可能一直值得討論就係、是，其實嗰個建造嗰個時間表啊，係咪我哋完全可以控制？尤其是如果我哋而家要，他们我哋要追一个发展，同埋私人发展商，好多人好难协调嘅。你大家要做生意嘅，点可以要佢哋？你做慢啲，我做快啲咧？ 即系得夹不夹先？我嘅标先，跟住我做先，跟住到你。 系咯，点样做 咧？边个做斗策咧？咁样 冇啊！真系系啊！呢个系一个困难咯。 系啊，何德，我其实我觉得咧，如果私人市场嘅话咧，可能政府即系参与点？呢个咧喺公务入边咧，公务嘅工程入边咧，其实我感觉上咧，政府可以带头咧嚟做好嗰个公务嘅工程作用先嘅。 好，咁我哋喺度倾到先，一阵间我哋再倾下。咁啊，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宣布，将会在下个月5号和7号的两日公众假期推出特别服务日。在湾仔入境事务大楼的港岛人士登记办事处加开服务时段，提供各类型身份证申请服务。服务时间由上午8:00到下午6:00，预计将可以办理最少1000个申请。入境处话，市民可以在下星期一在入境处网站预约。这两日特别服务只会处理包括换证计划下的换领新智能身份证申请、首次申领成人或者儿童身份证因为身份证遗失、毁灭、损坏或者污损的保领申请、更改身份证登记资料以及新来港人士身份证申请。

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油站，而沿住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新光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大会堂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艺术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比较车多啲。另外喺屯门嗰边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咧开始有车龙噶啦，排到去兆安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何巨业啊，我 哋头 先就讲开你嗰饭啦，我哋就不如再叫翻劳雇会委员呢、這个雇员代表工联会副理事长啊林伟光同我哋继续倾啦，好 啊，好啊，好啊。 林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啊，都系讲翻啦，其实都要两边意见都要听啦，当然。但系我头先都有，即系我听新闻嘅时候都反复再睇翻一啲资料，就系、是、事实上咧，而家我哋本港最新劳动参与率，都似你头先所讲啦，都系得57%啫嘛，系咪、 嗯？ 而你哋工联会之前都做过一个访问咧，即系访问咗即系9000多个会员，都真系有好多人、即系估都估到啦，系咪？即系有50多人都唔认同透过扩大输入外劳补充劳动力嘅，咁当中咧，其实大家都会担心职安啦、工时啦，会唔会系第时真系冇价讲咧？咁样，咁啊，林生，其实你仲担心啲咩？嗱，头先阿何巨业都讲到，客观地讲到行业嘅实况就系、是，你嗰50多人系咪再可以叫多啲人参与劳动力可以，但系咪真系可以做佢你哋而家可能比较难去揾人做嘅工种？个初配问题会唔会都比较难搞咧？培训系咪都冇咁快做得到？ 我觉得其实长远嚟讲咧，即系应该要政府啊，呢、這个应该要做好个人力资源嗰个配套啦。咁以往我哋以前咧都有职专啊，或者系职业学校呢方面咧，就可以培养多啲后生咧去参与其他唔同嘅行业工种或者建造业嘅。但系好似近呢10多年咧就少听呢啲嘅，大部分啲学生都系可能系读完中七，跟住再读副学士啊，或者大学咁样。 佢哋而家通常读中六，跟住副学士，但系我见 VTC 啊。那些都做得挺好啊，都系咯，佢哋都唔够吸引到，你觉得？ 仲有咧，其实建造议会咧，佢哋有一个培训，即系我哋而家个建造学院咧，其实都有大量嘅课程，其实针对一啲嘅熟练同埋半熟练工人嘅培训。其实林生，我都想听下喺你嘅角度，其实以往佢10多年其实做咗好多呢方面嘅工作，你觉得系咪？仲未到达到成效，所以即系帮唔到呢件事咧。 甚至乎，我觉得会唔会个工地安全吓怕啲年青人同埋佢哋嘅家长？呢、這个会唔会都系考虑咧？ 我會覺得係嘅。咁過往做嘅培訓啊，或者係呢、這個，我哋覺得呢、那個宣傳力度咧係冇唔夠啊。咁我印象我以前細個嗰陣咧，睇到建造業咧會喺好多廣告講一個行業前景係比較好啦。另一個咧亦都會講一個成就感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大型嘅工程項目咧，可能大家有聽過啊，呢度我有份起嘅， 我同你差年紀啦，應該 而家都有嘅喎，而家都有啊， 參與嘅係啦。咁跟住譬如。 譬如可能呢啲，咁仲有一啲晉升梯階，咁可能年輕人會講下晉升梯階呢方面啦，同埋行業形象方面啦，同埋最近期關於喺工地嗰個情況咧出現嘅安全情況咧，亦都係令到一啲年輕人卻步嘅。咁佢哋擔心，哇！咁入去地盤工作係咪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啊？好容易咧就會有工傷，甚至乎有人身傷亡、意外啊等等呢方面都係嘅。咁我哋理解，即係呢個可能係同嗰個工程推出或者趕工期啊等等各方面咧係有一定嘅因素影響啦。咁但係如果呢啲各方面嘅形象，除了只是有培训的学额提供了一些位置给我们的学生仔培训，但如果不一整套在宣传方面，在令到后生仔有个参与感方面，或者在个参与个工作环境方面是可以有调整改善的话呢，那我想都难叫后生仔入行，或者就算读那些书都未必会的。 那林伟光，我们即大家在这里拿不到结果，不过就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大家都看到我们需要培训，政府我知道业界都做了很多培训工作，但是未见到很明显成效，我姑且这么讲。咁其實我哋需要改變形象啊，做好多嘢，呢啲唔係一時三刻做得到喎。咁如果你面對嚟緊嗰個發展嘅壓力，嗱，我哋係咪可以從呢一個角度睇？我哋暫且用一個短期或中期嘅處理，用一個有一個名額啦，或者係用一個合約制啦，或者係項目制啦，咁可以先解決而家嘅面對問題，因為呢樣嘢唔係短期三幾個月一年半載處理到啊嘛，做好咗而家嘅建設，喺爭取呢段時間再。用多啲力啦，以往嘅唔够，再加啲力，解决佢会唔会一个好嘅嗰度咧？ 是，其实以往呢我印象呢好似喺机场，当初我哋一起立国起机场嗰陣呢都曾经试过以一个项目形式呢嚟输入外劳嘅。淨係呢個活動，即係淨係呢個基建項目嚟去做嘅啫。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可以參考一下嘅。咁但係喺成個過程入邊，本身其實個機場要幾多人，本身要嘅工種係咪喺香港本身已經係冇，可能有啲係技術嘅，有啲各方面嘅。咁喺呢個過程底下咧，要有工會或者勞顧會參與一齊去審視先得。但如果話用特別計劃，咁純粹頭先我都提過啦，政府。咁資方兩方面，資方就第一個申請就要呢堆人，咁跟住政府睇完之後就批，咁即係喺嗰個審視過程好似比較粗疏，我哋覺得會比較粗疏。咁同埋呢我哋睇到啊，即係我哋之前睇到嘅講法，特別嗰、那個特別計劃呢，政府係講話冇年期嘅，即係佢話嚟緊輸入總共7000個關於本地安老護老嘅員工呢係冇年期嘅。咁我哋直覺嘅理解，咁即係永遠都有7000個係外勞係做緊呢一行，做緊護老呢一行。咁如果政府即係而家消息講啦，話如果又真係參考嘅話，咁係冇年期、冇工程期。咁我哋係好擔憂，咁究竟係短期性定係長期性呢？答唔到啊！而家政府答唔到我哋呢啲嘢。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林伟光。林伟光咧系劳雇会雇员代表嚟嘅，咁我哋停一停先啦，转头我哋继续倾。咁呼吁听众打嚟1872311，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 again, 我們一連幾集講緊 Mark Twain, 美國的大文豪。在回信給一個12歲小朋友的時候呢，講到英文寫作方式。上一集講到呢，不要給一些不緊要的瑣碎的和很長的文字呢，是影響到你的寫作。When you catch an adjective, kill it, 他說殺死任何形容詞。Okay, no, I don't mean utterly, 不是全部形容词都要拎走。But kill most of them. 为什么呢？他说呢， then the rest will be valuable. 因为如果你拎走大部分，当你有在句子里面有某一些形容词，少少形容词，而那些形容词是会更加有价值的。They weaken when they are close together. 当你的句子整句都是满晒形容词的时候，他们呢相对地是会弱的。 They weaken when they are close together. They give strength when they are wide apart. 亦都是有些道理的，大家想一想。譬如几个句子我才见到一个形容词，而那一个形容词呢相对地的力量就会大很多了。亦都似呢英文写句子，亦都是大部分短句短句短句，但是突然间有一句很长的句子，那句长的句子呢亦都会很有力量。或者 好多句句子都是正常长度，突然间有一句是两个字啫，或者一个字就 full stop。咁嗰个句子亦都会好有力量嘅。咁呢个亦都系佢嘅意思，系唔使太多嘅，就多嘢少啲，反而系所谓嘅 less is more。大家可以上翻我哋英式英语一分钟嘅 podcast 网页，就会睇到呢段文字噶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输赢。 周总提出0.01竞标价之后，有客户要求我哋重新签约，有好多因为咁失去订单嘅 sales， 要求公司俾个解释，我担心可能会。 陈总，其实只要你心入边唔乱，咁样就唔会乱。你完全知道呢张单对未来嘅意义系乜嘢，系你自己唔愿意改变。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是啊，何巨业啊，头先我哋咧就倾咗，听咗呢、這个雇员方面嘅意见啦，即系讲我哋就梗系唔想啦，好担心啦，到住冇假讲啦，咁啊，总之就冇时间限制嘅，几时都得嘅。听落去我自己都惊惊地系啦。咁虽然我唔系嗰个行业啫，咁所以如果听众咧有兴趣都可以带你一齐倾1872311 1872311。咁咧，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到立法会工程界议员咧卢伟国嘅，卢议员你好。 好啊，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系啦，咁啊，听下你哋工程界嘅意见啦。头先咧，唔知你有冇听啦？咁啊，林伟光咧代表劳方啦，听落去佢就觉得，喂，你绕过劳雇会，仲要如果真系事实嘅话，第时冇时间限制，不停输入，其实就真系好惊。而家现有嘅雇员，喂，你又唔改善我哋嘅工资，或者我哋嘅工地安全等等，好担心。你点睇咧？ 其实咧就工程建造业呢，其实你话讲个人力嗰个问题嘅短缺呢，已经系不争嘅事实。最近呢，建造议会都做一个相当详细到科学化嘅调查同埋预估啊。即系根据而家吓呢工程嘅开展嘅状况，啲地盘呢缺几多人，然后呢跟住落嚟呢系各种吓公务与私人工程加埋嘅量啊等等呢，然后睇下呢几年嗰个变化会点。咁目前呢，即係呢个报告呢就话当前呢其实呢就建造业嘅工友呢其实都欠缺10000㗎啦。咁去到2027年呢欠缺40000。咁其他不同嘅专业呢都系有个欠缺嘅状况，而且呢呢个裂口呢系越嚟越大嘅添㗎。咁所以呢其实就如果你话有工友担心会唔会输入呢就会影响佢嘅饭碗，其实呢就好現實睇，其實如果本地嘅人力供應係足夠嘅話咧，其實啲僱主咧都唔會想請輸入嘅工友嘅，因為咧其實個成本唔低嘅，因為你要照顧埋佢嘅住嘅問題啊等等咧，其實整體個成本咧係絕不低嘅，所以而家嘅問題就係有與冇嘅問題。咁而且再加上咧，如果嗰個人力方面咧係匹配系唔攞到一个适当嘅平衡嘅话咧，就连本地工友咧开工都有影响。即系简单讲啦，如果你欠缺某啲工种嘅话，其他啲工种咧，即使系救人都好咧，即系都开工都受影响啦。 哦，上一个工种做 呢个情况系相当清楚噶啦。咁而且咧，一个好好嘅例子就话最近咧，政府就呢个院舍嗰个医护员咧，嗰个短缺咧，的确非常非常严重，影响到咧，即系对于呢啲系喺院舍里边嘅，无论女弱老人家或者其他嘅即系需要呢个服务嘅都可以讲咧，得唔到应有嘅服务，因为个人力真系太过严重短缺。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政府就将原底系4000个名额再增加3000。咁即係總共係7000添，咁呢個計劃呢就呢、這個叫做即係特別嘅輸入呢個人力嗰個計劃啦。咁其實就係都受到市民歡迎嘅，大部分市民都話好啊，你即係解決咗現實問題嘛。咁因為呢就講緊工程呢，其實 即係其實都係民生工程，即係無論你話開發土地啊、起公屋啊、交通基建啊、供水供電排污啊，以至係起院舍啊、起學校啊、醫院啊咁樣，咁其實都係為民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適當地係以呢個輸入嗰人嚟去補充咧、其實係一件係即係我覺得係都需要一定要做嘅事。 係阿盧偉國啊，我哋即係我大家行業裏邊嘅人啦，都明白啦。有壓力啦，呢個人力資源嘅壓力。咁但係頭先咧，我聽到阿林偉光，其實佢就反而提出咗，似乎有一個睇法，佢話：咦，佢嘅角度覺得咧有個別嘅情況，或者起碼就係佢都見過，有啲僱主係人工俾得唔夠高，所以咧係唔達市場水平，所以咧佢係請唔到人啦。咁佢話：咦，呢啲情況似乎有冇傾啊？咁你人工低，自然請唔夠人啦。咁我想了解你嘅角度，其實建造業議會做嘅調查裏邊咧，佢個欠缺嘅人手，佢係咪用一個即係請唔到人嘅角度去睇，同埋或者係佢已經用一個合理工資水平去預計幾多嘅人力？ 嗱當然咧，嗱呢個你講建造業嗰個工資水平咧、其實我諗都唔使我去同大家解釋。大家知道咧，那個工資水平係絕不低嘅。 你要講下㗎，因為 有好多 係 公務工程嚟㗎嘛。嗱，公務工程咧就嗰、那個工資水平啊，就其實就即係相當清晰嘅。咁如果你話連呢個公務工程嚇呢啲嘅大判頭咧，佢或者大嘅承建商咧，那個請人都咁困難咧，咁你知咧可想而知啊。咁而且咧有一啲嘅做法咧，其實真係。業界咧同埋工會合作噶，點樣合作呢就即係話去到工裏面搞招聘會。譬如話機場，因為大家知道啦，三炮工程咧，我哋都希望咧到出年年底咧就全部成個系統完工啦。而家咧就係嗰條跑道就都已經用緊啦，第三條跑道。咁但係做好多雙配套嘅嘢咧，仲繼續做噶嘛。咁嗰度亦都嚴重欠缺㗎。嗰個因為要埋尾咧，特別係機電工人咧就好缺。咁你做法係點咧？其實就我哋即係機管局嘅同事咧，就同埋啲工會一齊去到工會裏面咧搞招聘會。咁即係第一就係話，即係工資冇得呃啦，係嘛？即係你 開頭 咩工資請人？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同工會一齊去合作去搞招聘。咁所以呢個市場供應即係是否係足夠，個招聘是否出現困難呢，就呢個就冇得呃啦，係咪即係大家都一齊去做㗎。咁其實我哋都好多謝呢，好多工會呢好樂意呢咁樣配合㗎。咁所以呢就即係經過咁嘅工作咁樣嘅去招聘呢都係請唔夠呢。咁可想而知呢，呢個請唔夠呢就真係唔係沙安白做嘅，係一個真係好現實嘅問題，亦都並非呢因為呢係俾錢俾唔夠數係請唔到。 但係頭先呢工聯會係佢另一個身份㗎嘛，即係林偉光就係代表工聯會就副理事長，佢都話你繞過勞顧會，第時即係連了解下裏面嘅情況都唔知喎，同埋係冇限期咁樣，就真係擔心你哋唔會將嗰個人工就 keep 住可以會提升返啦，加上個改善工地環境呀等等，其實啲打工仔到時就真係冇得出聲啦。 其實呢就即係如果你話打工仔冇得出聲，呢、這個就亦都唔係事實嚟嘅。你話喺而家嘅地盤嘅管理呢，其實就係即係真係呢個資方、管方同埋前線嘅同事呢一齊去度。咁而家好多即係地盤呢啲管理得好㗎。咁當然你話喂即係工業意外，呢、這個就係我哋都係即係非常之即係遺憾，亦都不想見，亦都覺得呢方面要加強做好安全文化啦。咁但係就即係呢個同埋話係咪即係而家刻薄工人俾唔夠意請唔到呢，呢、這個就唔係嗰回事囉。咁而家呢我覺得係政府即係經過即係咁多嘅調查研究啊，特別係呢個建造業議會嘅報告呢，我認為都應該好有說服力㗎啦。咁個問題就係話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我一路啲主張呢係要做好本地培訓嘅。咁呢方面呢亦都真係出咗各方面合作咧，都做咗唔少嘅呢方面嘅推廣。 阿盧偉國， 都係多咗後生入行，但係咧，你始終就係而家問題就後生仔有幾多咧？呢個問題啊嘛，香港嘅人口 同埋要等幾耐？ 得翻733万人口，嗱啱啱出宣布嘅失業率咧，由10月到2月份咧係又跌到去咧得3.3%。3.3% 咧，從即係一般嚟講都幾係一個差唔多係全民就業嘅一種失業率狀況啦。咁而所以係開工不足率咧跌到落1.3%，但係同時咧令人擔心係咩咧？勞動力喺呢3月咧又跌咗14000几。 咁所以個勞動力一路下跌，而出生率咧係咁低，咁咧根本咧就係冇咩咁多後生仔補充個勞動力市場啦。咁、所以咧，你成日話你俾多啲錢咧，請啲後生仔肯入行，個問題就係話根本何來咁多後生仔啊嘛？各行各業都係要搶嗰隻後生仔， 冇錯。 即係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即係鐵一般嘅事實。咁我哋咧不能係迴避呢個問題，亦都應該咧係大家努力做好佢。使到咧，即係呢個最終咧達到多贏呢個先係我哋所想 嘅 咯。 咁我都係補充下嘅。咁政府咧都有講嘅。今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話咧，發展局同埋運輸及物流局咧，分別檢視緊建造業同埋運輸業嘅人手情況。咁啊話年中或者之前會提出建議嘅啦。咁啊對於有飲食同埋零售業界就希望輸入勞工咧，會由相關政策局咧作出考慮嘅。咁另外都有講嘅，即係勞工界梗係批評啦，即係政府繞過勞顧會咁樣設特別輸入計劃呢個消息一出，咁啊呢個孫玉涵亦都話咧，當局已經就輸入院舍護理員特別計劃嘅設計同埋運作諮詢勞顧會，同埋作出相應嘅調整噶啦。強調咧行業人手已經有短缺，咁啊逐個個案判斷行業人手嘅情況咯。咁但係頭先咧，即係聽阿盧偉國你咁講咧，你就覺得其實都冇虧待啲員工。但係頭先我補充啦，即係勞顧會嗰邊即係勞方都話，其實真係見過啲個案就係原本應該1900蚊一日嘅。佢而家出嚟嗰個價就1500日，咁擺到明就係低過你出邊市價嘅。咁但係依家都有 咩工種添啊？我諗即係建造業嘅工種咧，好多都講緊2000-3000蚊。 唔係，所以係啦，所以佢頭先都特別，佢有喺電台度有講咧，就係都有發現呢啲個案。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至少依家有勞方嘅人喺度，佢先至可以講到呢啲個案啫。佢哋就擔心咧，如果第時真係有嗰個情況咧，佢哋連勞方聲音都冇啊，咁就冇人規管啦。呢方面 嗱，勞方聲音咧，勞方聲音。不只是勞顧的一件事。老實說，我們在建造行業，舉一個例子，我們多年前成立了一個是關懷基金，就是為是真的不幸在工傷意外，即是意外裡面工傷是即是身故的，我們怎樣幫助他們家屬。這個關懷基金呢和他具體的工作呢，就是由資方、專業人士，即是管方啦，同埋呢是工友一齊去成立嘅，一齊去為呢個真係需要嘅工友咧伸出援手雪中送炭。咁所以話呢個例子，為我哋同係工會，即係同工友嘅合作，唔係淨係勞顧會一個平台啊嘛。 明白，唔該曬你啊，盧議員。 如果係冇聲音，我係絕對不同意咯。 多謝曬你先。 你唔好話因為反對咧而作啲咁樣。 好，先交翻俾交通消息先，唔該。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林锦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上去思瑞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的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另外就是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嘉文、何巨業。 何巨業啊！ 李嘉文你好。 你平时咧买嘢咧，你会唔会好乖咁样睇睇个强制性标签嗰个能源效益，睇下边样悭电啲咁 嘅？嗱，好坦白讲，我都有睇嘅，不过唔系每样产品睇。睇咩咧？買冷氣機咧就要睇下啦，因為似乎真係好用電啊嘛。 係，我睇雪櫃咯。 都係好用電咯。 係， 所以就一定要睇。買燈膽你有冇睇啊？ 冇。 系啦，暂时都未睇嘅， 好老实咁样。 系啦， 因为咧嚟紧咧，我哋有第四阶段强制性标签计划啊。咁啊，头先咧何巨业考过嗰啲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因为第时咧，今年九月就唔使第时啊。咁我哋有15个月嘅宽限期嘅，但个涵盖范围咧就会包括咗 LED 灯。 这个气体热水炉啦，跟住这个气体煮食炉啦，呢啲咁呢啲非常好、啊，因为其实我以前住村屋噶嘛，即热性气体热水炉嘅呢啲，其实真系都好重要。睇下如果悭电啦，定系唔悭电。但我都要通常都会谂下，因为你买过嗰啲可能你抵一下都贵啲喎，有啲啊，唔系所有嘢都系会贵啲咁啦。咁、有阵时就好师奶数咧，就系、是、哇嗰、那个贵啲，都系买个平啲，都系用几年又唔用噶啦嘛。有阵时会谂一啲咁嘅数。 其实系噶，因为咧，我觉得政府或者我哋成个社会都讨论咗要悭能源，其实背后就是想减低碳排放嘛。其实对呢个可持续发展好重要。 嗱，呢个好重要啦，呢、這个就系个公众教育啦，就系唔系净系为你第一次买贵啲定系点，而系如果你真系持续性嘅，系啦，就可以对成个地球有益嘅。 系啊，对自己的生活环境都有提升啦。咁只不过就系大家识唔识计条长远嘅数啦。唔系有阵时大家哎呀，我唔系一啲叫第一标签就最好，第二又有得卖嘅，我都俾我卖啊，咁我点拣呢？点样睇到个好处呢？ 同埋悭几多度电咧？真系以前都有讲过嘅，但系你到入到去咧，电器铺你第一时间就哇差好远，有阵时就会即刻谂翻嗰样嘢，其实又 系啦，贵2000蚊， 系啦，个外形又差唔多， 系啊，咁可能我都用唔到几多年， 仲要牌子一样添，有阵时个型号争啲啫嘛， 冇错啦，所以呢个位咧，我哋大家就要可能要多啲教育啦，教育就即系好似被动式，其实我哋有咩诱因啊，令到佢更加想了解多啲。以從而就可以做到呢個環保慳電、節約能源咧。 係啦，嗱，頭先我哋就好溫文咁樣講啦，但係機電工程署咧都喺即係傳媒查罪嘅時候都有講嘅，其實都推咗成15年㗎啦。咁依家涵蓋咗冷氣機啊、雪櫃啊等8類電器㗎啦。咁所以咧，除咗喺9月1日諗住我哋會實施第四階段之外咧，其實咧都會考慮緊係咪要修例禁止出售啲唔達能源標準嘅電器，會唔會嚇到你少少？阿何巨業， 咁就你修例当然啦，我会惊，帮我谂下，咦，咁我犯法啦，定系会被罚？啊，但系问题就是我买咗翻屋企，咁 你点知啫？ 我点知我有冇用咧？ 嗱，唔紧要，我哋问专家。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有机电工程署能源效益事务处总工程师廖汉华先生嘅，廖生你好。 你好啊， 系啊，廖生你好， 系 我系啦，有何生同埋我嘅嘉文啦。嗱，头先我哋就市民嘅模式去问啦，其实咁样再加落去，其实系纯粹系为咗地球，净系还是真系悭好多噶？即系要自即系小心啲睇下。我哋首先从个人嘅利益着想啊，廖生，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其实咁嘅，我哋今年9月开始咧，就会将我哋嗰个能源强制嘅能源标签计划咧，扩大至11类产品电器嘅。咁我哋希望计划纳入新产品嘅时间咧，我哋可以更加可以令到啲市民咧，可以即系悭电又悭钱咁样嘅，亦都可以咧，令到我嗰个碳排放咧减少嘅，最终咧达至我哋香港嗰个零排放嗰个或者系碳中和嗰个目标嘅，系啦。 呢、這个就系头先何巨业讲嘅，唔系只系为自己，应该为成个地球咁样， 为地球， 为我哋嘅下一代着想。 系咁，但系为地球呢个目标好远大嘅，就系、是、你要每一位市民即时摆喺心，好牵挂佢咧，咁系要到功夫啦。咁其实我想廖汉华，其实你会唔会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咧讲下，其实即系嚟紧嗰个第四阶段，其实针对嗰几个嘅项目啊，点解又会揾佢出嚟咧？咁啊嚟紧又会点啊？ 其实咧，我哋将即系标签计划纳入新嘅产品时候咧，我哋考虑好多因素嘅。第一，包括就嗰个潜在嗰个可节能嘅空间大唔大啦。第二咧，就国际上边咧个测试标准有冇啦。第三就咧，内地同海外嘅经验如何咁样嘅。例如我哋而家发觉到，咦，冷气机咧似乎嗰个用能多嘅，用电多嘅，亦都节能空间有嘅。所以我哋咧计划里边已经涵盖咗呢个叫冷气机啊、雪柜呢啲比较用电多、节能空间大嘅家用器具噶啦。 嗱咁头先咧，何巨业同我就我哋喺度当细路仔玩下咁。咁如果到时你就算修例啊，远啲啦，我真系买咗翻屋企，你又唔知嘅，除非你周围巡查嘅啫。我哋而家应该冇咁多人手每年喺市面巡查嗰啲，有冇一啲巡查啊、检控啊嗰啲咁样嘅数字，或者你哋嘅做法噶？ 我望翻先嗱，我哋咧其实咧都会进行呢个定期嘅突击巡查嘅。 咁就睇下市面上嗰啲零售店供應嘅家用產品咧，有冇貼上符合法例要求嘅能源標籤啦。 嗯嗯、 如果佢哋冇貼咗呢啲咁嘅標籤要求嘅嘅標籤咧，就屬違法噶啦。 係 會向嗰啲相關嘅供應商或者個進口商咧，採取嘅跟進行動嘅。如果被定罪嘅話咧，最高可以被處罰咧六級罰款，即係大約100,000蚊到㗎。係 咁呢個就係零售店鋪啦，係咪啊？係 啦，係啦，冇錯。 咁但係就有一個現實，而家我自己都係啊，我自己買咧就係上網嘅，喺網就好多呢啲嘅資訊啦喺度買嘅。咁其實嗰樣嘢係點樣去規管咧？ 网上边嗰啲其实我都有巡查噶，嗰啲情况系有冇即系同啲叫做市民讲低嗰个能源标签嗰个情况嘅。咁我哋如果见到佢哋咦冇摆到呢啲即系符合标准嘅标签嘅话咧，我哋都会同佢讲声，咦唔该你可唔可以改善下跟进下咁样嘅。如果佢真系唔掂咧，我哋都会同佢倾偈，即系叫做跟进。 咁呢个即係讲法例就讲你售卖嗰阵要有一个能源标签啦，係咪？ 冇错。 咁即係唔可以卖冇能源标签嗰啲嘅产品啦，係咪？即係如果立入規管嗰啲嘅项目嚟讲。 啱，正确。佢如果係立入規管嘅产品，家用产品，如果冇呢个合法嘅能源标签呢，係唔可以售卖嘅。 好。咁但我买返去我屋企用，我又有冇任何嘅所谓嘅法律责任，有冇咩即系对我刑罚啊，诸如此类，我啲市民要小心咧。 法例咧系监管个供应商嘅，即系买家要做一样嘢嘅。咁所以你见到我哋咧都有巡查呢啲商铺啊，嗰啲等到佢哋咧知道自己唔好犯法啦，要合乎嗰个法例标准啦，仲话咧要话俾市民听，咦呢件产品嗰个能源效益嘅如何啦，等级如何嘅。同埋，如果可以嘅話，就係介紹市民買啲一級能源嘅標籤嘅產品，幫助慳電啦、慳錢啦咁樣嘅。 嗯，嗱，咁我作為師奶仔啦，咁我見到咧，處長都有講嘅。如果你每個月咧需要交，即係平均每個月啦，需要交800蚊嘅電費同埋燃氣費咧，如果你全屋咧就改用第一級能源標籤效益嘅家電燃氣產品啊，咁咧，咁對比你全屋用三級咧，每個月可以慳200至250蚊左右。呢、這個係咪都？叫做值得參考，比較具體嘅啦，已經。 我哋覺得呢個係具體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前幾年咧，2021年咧，就提升咗呢個冷氣機嘅能源嗰個標準嘅。咁舊嘅一級同新一級咧，其實有40%嘅提升嘅。這個濕濕機都有20%提升嘅。咁你諗下啦，即係會慳唔少電嘅。咁整體嚟講，嗰個能源費、電費咧都會減少嘅。咁我哋喺第四期嘅能源標籤，即係九月會實施嗰個咧，我哋都會包括埋啲燃氣產品嘅，包括啲儲水爐啊、氣體嘅熱水爐咁樣嘅。咁喺另一方面咧，除咗電以外咧，其他嘅能源咧都會幫大家會慳到嗰個使費嘅。咁呢個我哋個能源標籤嘅目的，等市民可以揀啲具能源效益、又慳電又慳錢又慳能源嘅產品。 係啦，嗱呢個位咧就係嗱頭先嗰啲數字好吸引人嘅，每個月咧就200至250蚊啦。 少數怕長計， 少數怕長計呢個處長講嘅嘛，係嘛？咁咧就但係啦，一年我同你計下數先，一年咧咁可能係接近啦。如果好者，即係如果係有效益嘅咧，就3000蚊到一年可能慳咗3000蚊啦，係咪？ 但係你轉曬嗰啲電器 係啦，我就計一條數啦。如果我當我啲產品可以用到5年。真系好叻啦，用5年，咁啊5年乘3000就有15000蚊。咁其实咧，系咪又可以鼓励到大家市民？我真系趋向一级能源标签咯，系咪即系嗰个效益系咪可以打动得到佢哋啲市民嘅心咧吓？ 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咧，我哋計翻嗰個即係買一級同三級嗰個比較，其實都係講緊唔係太多嘅啫，可能都係當大家可能慳電膽計啦，用慳電膽同埋普通嘅 LED 燈咧，其實相差都可能跟1-2%嘅啫。但係咧，慳電膽同埋呢個 LED 燈比較嚟講咧，喺能源消耗方面咧，LED 燈慳成半嘅喎，一半。咁你諗下啦，其實咧嗰個叫做日常使用電費嗰度咧慳好多嘅，所以其實咧我哋都計過慳電膽同埋轉做 LED 燈咧嗰、那個叫做回本期咧，佢係講緊幾年嘅啫，唔多嘅咋。 嗯。 嗰燈叫做慳電膽，其實未必用幾年嘅，但係我哋 LED 燈咧可以用幾年嘅喎。 係 啊，咁變咗我覺得樣嘢就係，計呢個成本效益其實著數㗎，咁所以大家你見到即係市面上邊咧好多人都選購緊啲叫做。LED 燈，咁遲啲我哋四級出埋之後咧，其實可以選擇啲一級能源標籤嘅 LED 燈，咁啊更好啦。 嗯，咁呢個係好嘅。 嗰啲慳電膽，其實而家你望翻喺街嗰啲咧，最叻嗰啲都係三級嘅咋。 係，同埋都好熱嘅喎。 LED 是不是有即係冇咁熱或者少好啲熱量咧？ 你講得啱，冇咁熱嘅。第一點，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喺冷氣方面咧，都慳咗嗰個叫冷凍燈膽嗰個需求咯。係啦，即係兩個好處嘅。 是我想问啦，即系电灯公司咧，有啲有条方程式喺网上帮人哋计下交电费啊，悭到几多电啊，诸如此类。其实系咪你哋机电署咧都可以帮市民选购嗰阵咧，都睇下佢咁样悭到几多钱咧？系咪咧？系咪有呢、這个有咁嘅程式帮到佢哋嘅？ 我哋有个悭电计喺我哋网上边嘅 Apps 嚟嘅，喺个 EM Con 咧里边佢嘅悭电计嘅，嗰、那个咧其实帮市民咧，即系如果去到选购啲新嘅电器产品嘅时间咧，可以用个 Apps 帮手揾，边个器具咧可以悭电啲啊咁样嘅，就我哋除列晒出嚟噶，由嗰个市面上有登记过喺我哋登记咗有一个能源标签嘅器具，如果佢哋嗰个智能系好嗰啲，系排先嘅，市民一望落去就一目了然噶啦。 咁但系咪可以去帮手计埋条数，悭到几多钱咧？ 有噶，我哋嘅 app 里边咧就有计翻，如果拣最悭嗰件咧，当然系个比较啦。 系 拣下一件第二位、第三位咧，都有写低嗰个价钱多几多钱噶。 系哦，咁佢可以比较下，俾多几多钱去买咗佢翻嚟。 计几多咯，系啦。咁嗰个仲系咧叫做我哋每年悭几多嘅。咁如果你嗰、那个打印机，哇用得五年咧，就五年成嗰个数字噶啦，好多噶。 咁要多啲宣传，我谂睇下厨房有咩咧，有冇啲活动再搞下，等啲市民知得多啲啦。从环保角度又好，从自己自身嘅利益也好，可唔可以要做多啲功夫，等佢哋了解多啲咧？ 系啦，因为我都系睇传媒有报道咧，就系睇翻你嗰、那个推出咗手机程式嗰个悭电计啊，就可以比较唔同型号嘅产品嘅能源效益同埋推算电费啦。不过呢个都系讲紧如果我有。那個電器是有登記的，如果好像何俊賢剛才找你講，不過其實真的很多朋友都是他們很喜歡網上買東西 的， 是啊，那些其實在海外或者在內地那些其實就沒得計了，對不對？不過你都要市民自己風險評估啦，即是那樣東西究竟無論是那個電壓啊各方面對不對啦，但我有些朋友都喜歡在網上這樣買東西，那些幫他不到了，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网上嗰啲其实咧，如果系本地嘅网站嗰啲，就先讲咗啦。我哋都会巡查，即系同佢个网站讲，你似乎你要即系摆翻个嗰个叫做能源标签落去咧，俾市民拣咧，先至正确做法嘅。我哋有同佢讲嘅。至于你提过咧，譬如内地嗰啲点搞咧，其实我哋咧同呢个内地嘅海关总署咧都有合作嘅。咁如果我哋见到嗰啲咧，我哋都叫佢帮手，即系叫跟进一下啦，咁样嘅，即系内地嗰啲啊。 但系譬如我见翻咧，你哋嗰个悭电计咧，其实都唔系难用嘅，我相信。但系估计初时，譬如如果有啲公公婆婆唔系个个都咁精灵噶嘛，即系虽然叻嘅人都好多嘅。咁其实难唔难用呢度？你哋宣传得，你觉得可唔可以再推广下咧？因为我见到其实21年嘅时候，你哋已经喺度推广紧噶咯。 多谢你嘅意见。其实咧，我哋都有个我哋会将喺呢个电台啊、电视嗰度咧，都会尽量推广啲嘢嘅，甚至乎即系迟啲，我哋都可能会考虑咧，就啲叫做即系叫做路演啦、啊、workshop 啦、啊，去嗰啲譬如住宅地方，同大家讲解一下，等大家多啲去 download 啊、使用咁样嘅，我哋都会考虑呢样嘢嘅。咁啊，另外我哋其实咧喺教育嗰边咧，我哋都有做嘢嘅。我哋其實有啲叫做學校嘅叫做探訪，咁我哋會講解一啲節能嘅 tips 啦。咁我哋都喺嗰度咧介紹咗呢啲咁嘅叫做我哋嘅慳電計俾大家用嘅。咁我相信啲年輕人佢哋應該用 apps 會叻過我添啦，應該。 咦？我就突然間諗到阿廖漢華，其實咧我哋就消費者委員會咧，就好多人中意睇佢嗰啲嘅研究報告噶嘛。 哦。 會唔會咧將你哋嗰個慳電計咧就整合一下？在他们那个平台之如此类都加到做了一个比较，因为他很针对这些产品的嘛。咁大家喜欢去看看计一条数，咁会不会更加直接入到屋多啲呢？ 多谢你的建议，我们会跟这个消委会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到手的。其实我们跟消委会都是经常合作或者大家沟通的。就我们会继续去看看可不可以帮帮手，所以李生外斋等他们学生外斋等他们可以帮手做这个大家互相宣传。 那出年是不是有个检讨的方向的？ 即係年，我哋其實年底咧，我哋喺我哋個我哋叫做提升嗰個能源標籤嗰個標準咧，我哋會做第三期嘅。咁有啲有三個器具咧，我哋會將會檢討嘅，就係雪櫃啦、洗衣機啦，同埋儲水式嘅電熱水爐嘅。 咁我哋正在傾緊。咁如果業界覺得可以幫到手嘅話咧，我哋會年底開始會傾掂嘅話咧，明年咧就會希望咧生效嘅。咁到時候咧就應該再提升呢三類產品嗰個能源效益噶啦。 嗯，咁嗰個通常咧，你係提升個標準，可能係會點做嘅？ 我哋第一，我哋喺我哋手冊上邊咧會寫低嗰個新嘅評級。咁即係可能以前嗰啲舊嘅一級，而家唔再一級噶啦，可能變咗三級或者更低都唔定。 冧咗班喎， 冧咗班㗎，係啊，即係變咗係講市民會識揀，咦，原來咧以前一級而家唔再有一級㗎啦，咁揀嘅時間啲揀翻啲新一級咪會好啲咯。 係明白。嗱，咁我知道出年會做檢討啦。其實做埋呢個檢討之後，其實我哋一般嘅家用嘅電器或者係其他嗰啲能源產品咧，仲有幾多你仲可以去再提升佢咧，即系可以埋到手啊！去提升佢嘅能源效益咧，仲有大约几多百分比？你估到咧？ 咁嘅我哋其实咧就持续咁检讨咧，我哋个能源标准计划咧喺入边啲可以提升个标准，考虑埋咧到底嗰个技术嘅发展啊，其他嘢咁样嘅。 嗯。OK， 咁即系每次都继续有进步啦，希望有进步。 系啊，有冇空间？有空间咧，我哋一定会检讨，跟住咧就会同业界倾倾，咦，几时可以大家帮手去推行啦？咁嘅，因为其实业界都可以买啲嘅更节能嘅产品嚟香港卖噶嘛。 嗯，明白。嗱，我哋都睇到咧，机电署咧其实有个目标嘅，就系2035年之前咧，就希望减少住宅里边嘅用电量10%至15%啦。咁啊，2050年之前咧，减少整体嘅用电量就20%至30%。嗱，其实我想问啊，如果你用到做好晒啲能源标签，大家都用到一级嘅，肯用一级，系咪达到呢个目的咧？定系仲要有其他嘢先可以嘅措施先可以即系达到呢个目标咧？ 你讲得好啱，因为点解咧？我哋嗰个估算咧，就如果你屋企嗰啲器具换晒啲一级能源标签嘅产品先做到嘅，咁但系换嘅可能需时间啊嘛，可能未必够钟换啦，有啲产品可能都比较长寿啲嘅。咁要換曬先可以搞得掂嘅，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咧，其實我哋除咗呢個買咗啲靚嘢翻嚟咧，咦舊嗰啲其實都可以慳嘅喎。我哋都有啲叫做節能 tips 俾大家，咦參考下啦。你個產品如果未夠鐘換嘅，其實都可以有啲嘢做嘅。咁例如譬如當係最簡單嘅冷氣機咁啦，咦我哋舊冷氣機都好啦，我哋可以維持翻個温度，唔好 set 得太低啦。譬如你校嘅時間唔好校到24度以下啦，24度以上咁樣賣講都會減少用能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保持清潔，等個冷氣機咧保持個良好作用，唔好嘥電啦。咁呢個都係可以做到嘅嘢，即係唔係更換時間，梗係最好啦。更換唔到舊嗰啲，用緊嗰啲都可以有啲慳電啲事。咁嗰啲就人人都可以做嘅，啊。 嗯，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咁啊，多謝曬機電工程處能源效益事務處總工程師阿廖漢華先生。我諗啊，廖生頭先都苦口婆心噶啦，嗱，可以諗下慳電啦，跟住對環境有好好處啦。啊，何巨業，我哋都要乖乖地啊嚇。 我哋要改變我哋嘅習慣 係 最重要。 我真係因為都未用過咧，其實佢頭先你哋一路講，我一路已經喺度睇噶啦，嗰個慳電計啊，其實。要试下，因为真系咧，你要真实知道系悭到几多咧，你先至有嗰个诱因咧。原本嗰啲嘢不如换咗佢啦。头先佢讲个电个灯胆嗰个几好，头先你讲嗰个。嗱，咁我哋呢度差唔多啦。一阵间咧，我哋有个都叫做呢几日几热门嘅话题啊。我喺我啲 Facebook、IG 都好多人讲，就系呢个九龙城土瓜湾一带咧，嗰个内地旅行团嗰个管理问题。平时你多唔多落去嗰边嘅？ 我有偶尔食嘢嘅，土瓜湾我经常去睇旧楼添啦，所以我经常 会 去 嘅。我亦都成日去嘅，即系之前都有啲亲戚朋友住嗰度，有阵时真系希望佢多客嘅，但系有阵时你真系挤塞住嗰度又系好惨嘅。咁究竟今日嘅情况系咪有改善到咧？咁啊，欢迎咧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咧，就系同我哋分享嘅。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一阵间咧，我哋除咗有区议员啦，仲有旅游促进会同我哋一齐倾下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先听一听新闻，翻嚟咧再同大家慢慢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何巨业啊， 系啊，李嘉文。 嗱，你头先都话你久唔久都会落去土瓜湾、九龙城一带噶嘛？但系你知过三年咧，就内地旅行团近乎绝迹啦。咁、近期先至翻翻嚟啫。其实如果从香港经济嚟到讲，好事嚟嘅。但系我都话，你见到啲旅客大家将心比心。如果我去旅行，都唔想逼到咁啊嘛，系咪？跟住明明嗱，我哋今日有几个措施落实翻嘅，去改善内地旅行团。咁、其中又包括咗嗱，你食咧就至少俾翻半个钟头人，系咪？咁但系今日都有啲，我见到网上都有啲人讲，都系。好急噶，有阵时十零分钟都要起身噶啦，咁咁啊。 平时我哋去旅行，我哋食几耐咧？吓， 最少都半个钟啦。 系咯， 系嘛？就算好急好急，我同我啲屋企人即系好心急嗰啲咧，你有阵时真系要食完停一停，跟住先至可以追出你买嘢啦，去欣赏风光啦。你而家唔系好似我细个咁做特发啊嘛？你唔系即刻爬两啖开工啊嘛？ 虽然赶住去购物，但系都要食好嘅。 系啦，因为今日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之前嗰几日咧，就曾经出动过，我见到喺个网上啲人都哇，出动到警方去维持秩序，去了解一下，又分流又剩，咁啊，应该会好啲啦。因为旅监局嗰边咧，亦都已经讲咗，我哋要点样去善待，即系内地旅行团，应该有啲管制措施嘅咁样。咁就咁睇嚟咧，我见到已经冇之前咁逼噶啦，好似。但系作为即系香港市民，我觉得如果你净系执晒个区，又好似唔系几好。所以咧，政府已经讲噶啦，旅监局话已经唔再批，暂时嗰度仲会唔会啲注册嘅商铺专可以接待旅行团嗰啲咧，暂时唔批。我谂长远嚟讲可以疏导到，但系短期可能都仲要消化一下。 系啊，正如阿特首所讲咧，我哋迎接旅客系好事嚟嘅，香港经济啊嘛，我哋复常咁，但系要做好管理嘅工作。 系啦，咁啊，我睇翻啲新闻咧，嗱，呢个全国人大常委咧，身兼九龙城区议员李慧琼啊，都发炮闹呢啲超廉价嘅旅行团，对国家希望香港成为文化之都咧就冇乜好处，认为唔应该咧俾呢啲旅行团咧无限制嚟香港咁样，都几重啊！呢番话都事实上系，其实几影响形象嘅。 其实系嘅，我哋 即系我哋而家要高端啊嘛，你国际大都会，咁点解你？嗰度变咗，好似个管理直情系有管理不善嘅感觉。 嗱，呢个就真系矛盾嘅，因为我哋希望啲旅客嚟香港啊，体验一个好嘅享受、好嘅经验。但系问题就系，我哋系咪适合就去区分啲旅客嘅所谓背景咧？咁即系佢哋系经济旅游，我哋又唔系咪唔欢迎佢咧？又我又好似觉得又唔系几好喎。 系啦，因为我哋有阵时去旅行，譬如我哋无论你嘅收入几多，有阵时都中意孭个 backpack， 好平，我自己都去噶嘛。咦，我哋个听众听下先，林先生 好、 你好。 系，我谂你哋咧，似乎所有人讲嘅嘢咧都唔对焦。 请讲，听下你意思先。 虚无缥缈嘅嘢。嗱，我喺红磡土瓜湾居住咗廿几年嘅嘢啦。咁嗰啲酒楼啊，所谓酒楼啊，点解喺嗰度食饭呢？因为嗰度附近全部都系嗰啲珠宝店啊、朱古力店啊、药店啊，根本就一条龙。你叫佢搬走，你唔好讲少啦，系咪啊？等于叫你老哥或者叫你姐姐，将九成嘅身家捐咗俾保良局一样啊，断人财路啊，系咪？有乜可能啊？你话我听。 我哋而家其实都唔系叫你搬走，帮我哋谂下个管理系点样咯。 冇得管嘅，你嗰啲全部铺头喺嗰度，咩金乜紫荆啊、麦紫荆嗰啲，全部喺晒嗰度卖假药、卖药、卖珠宝、卖朱古力，全部喺晒嗰度。食完饭就去汤啊，边度有咁方便嘅地方啊？ 佢哋都有个投诉机制嘅，即 系 根据旅 投诉啊。请问你哋落去睇下啦，好唔好啊？唔好好似国王的新衣咁，个个都喺度讲紧兜紧圈。你实际上落去查下啦。 多谢晒你，林生。咁都要补充下嘅，因为咧，其实而家旅监局咧都有管理嘅。如果譬如好似头先阿林生讲，都有啲怨气，佢哋讲话如果啲铺头咧即系卖嗰啲唔合规格啊，甚至乎违规嘅嘢咧，其实都可以投诉，有投诉机制嘅。不过我相信都好多人如果住个区咧，事实上。即系有事实上系真系几惨嘅，因为咁逼 系 嘛，即系之前呢个区议员都讲啦，好多屋苑啊下边嗰啲保安，你就算叫佢行出嚟管理下，都俾人闹埋噶嘛。有阵时有个别嗰啲旅行团嘅团员咧，文化差异啊，即系上次区议员都有讲，咁有阵时咧系比较难搞嘅。咁所以如果好似头先阿林生各位听众都有唔同嘅意见，欢迎大家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嘅。 我谂我唔算辛苦啊，学友辛苦啦。学友仲要喺个台度，即系如果我讲紧系嗰啲得翻四五度嗰啲地方咧，佢仲要住翻同一呢啲蒜蓉糊嗰套，佢嗰套好似烂衫咁样嗰度，薄依依个。 与巨星一起走过的日子，佢系编曲大师杜志慈。 俾我死，我哋里边个已经包到肿咁样噶啦，仲要有个暖炉仔啊，佢冇噶。 我心谂 ，Hartis 呢啲钱真系唔易赚。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筹备咗一年 ，Everyone is Beautiful 慈善赏展终于揭幕啦！ 这个赏展邀请咗36位不同能力人士做 model 拍摄影集，展示出每个人都可以靓。 我哋听下筹办者 Gary 介绍佢点解会搞呢个活动，同埋参与嘅 models 又有咩感受咧？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我嘅嘢话，头先我哋都听到啲听众即系都有啲怨言啦，系嘛？咁我哋听下九龙城区议员咧潘国华点睇啦？阿潘生你好。 你好啊！ 相信你哋呢几日都好忙啦。点啊？而家情况系咪有少少改善？ 冇错，正如你所讲咧，我哋感觉到咧系有少少嘅改善嘅。咁啊，都知道咧，就系 TIA 个方面咧，就系都同酒楼啊、业界嗰方面 咧，即系旅游业监管局系嘛？嗯， 系啦，冇错，旅游业监管局嗰度咧，都关于嗰个酒楼嘅预约嗰个制度嗰个情况，咁可能真系。在他们的監督之下呢，他们能够做到这个行为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呢，就今天那个团队上去酒楼啊，离开酒楼啊，都是挺顺畅的。 但是刚才你都听到都有听众都生气的，是不是？我们都比较少少气的。 这个一定明白，因为十几年的陋习在这里过。而家又重現啦，即係大家都好非常之關注嘅。咁所以咧，喺今日我哋都係關於呢個話題咧，就喺區議會，就喺街道管理工作小組嗰度咧，都係嗌咗呢一個旅監局啦、警方啦、地政啦、業界啦、導遊工會啦等等嘅持份者咧，都係開咗個會嘅。 可唔可以講下個會議有啲咩係講完會跟進嘅？ 但其實咧，就可能之前都提過噶啦。如果要講咧，可能比較長，好詳盡噶啦。首先咧，最主要關注嗰個旅遊巴嗰個情況啦。咁就警方都話啦，咁就去稍後時間咧，都會制定一個計劃，就指定就邊啲地點係上車落車，係落咗車之後嗰啲旅遊巴去邊啲嘅地方嗰個停泊。咁其實咧，就喺崇平街啊，嗰、那個比利街交界嗰度有個臨時嘅停車場咧，其實。運輸署嗰邊咧都同嗰、那個嗰、那個金偉停車場咧都商量嘅啦，即係落實咗咧就係6.5元，係啦，咁所以如果係6.5元，按照而家佢哋嘅食飯嗰個時間，就算30分鐘、2个钟头都係咪2.5个钟，唔係半个钟头都好啦，都係12元啫嘛，係咪先？咁理論上嚟講，佢唔應該上客。即係落咗客之後咧，就喺我哋寶光園區嗰度嘅遊走啊，我哋叫做遊走啲旅遊巴，咁造成我哋區裏邊交通擠塞，同埋你可能有啲旅巴咧就咁擺喺啲路邊嗰度咧，係阻塞交通嘅。 即係擺曬停車場。 我哋要求佢擺曬停車場，即係警方要求佢哋咁樣咯。當然佢如果佢遊走嘅話，係冇法例唔准佢遊走噶嘛。即係佢如果佢認為佢有錢夠嘅話，佢周圍遊。行駛中冇辦法管佢啊，係嘛？但係佢周圍停泊喺一啲唔應該地嘅地方咧，警方就會強行執法嘅啦，要 係啊，咁啊，解決咗所謂上落嘅問題啦，嚇咁啊，希望解決啦。咁但係就整體嚟講，因為嗰個係咪即係太集中地吸引咗太多嘅團旅客喺個好相差唔多時間嚟，所以造成而家我哋比較突顯嘅擠迫啊，大家好似好難管理嘅情況啊。 當然是人多是一個問題，如果你人少沒辦法，即是你的承接力能夠 是符合得到的，沒問題的。因為呢應該前兩天就跟警方那邊開會，他們的數字呢就說在這個崇安街那裡呢就平均每日100團，就偉恆昌那邊就40團，那你可想而知100團是集中一個時間下來吃飯的話，你想想那個人流啊，那個交通負荷是幾多呢？咁當然啦，呢一個數字咧，只不過係我哋疫前，即係其實一部分嘅都未去到高峰，因為我 啱啱恢復啫嘛，嗬。 係啦，冇錯啦，因為之前咧去到成200多團嘅，嚟到我哋九龍城。 係。 其实有几多个酒楼招待呢？二百几？ 系咪都仲系得两间？定系有啲都未开？ 而家暂时嚟讲，而家暂时嚟讲系得两间。 两间招呼140团，系一个几大嘅数目。 所以佢嗰、那个嗰、那个速度啊，点解要喺门口排队就咁解啫嘛？而且你都听到啦，15分钟至20分钟嘅食完一轮走噶啦，你谂下嗰个速度几快，翻台个速度。 咁呢個真係阿潘議員啦，其實呢個先可能值得要睇下你哋有冇咩嘅即係好嘅橋啦。即係其實咁點，你咁多人始終聚集喺一齊，你俾我俾你十五分鐘，俾二十分鐘你，其實你都係人多㗎，你都要流轉㗎，你都要行街㗎，喺條街度㗎。 所以點解？係啦，所以點解咧？就係、是、之前就係、是、旅監局嗰度咧都話佢一個搞一個分流，可能你都聽過啦，可能會喺其他嗰度咧。就分流出去其他區嘅，咁所以可能你而家同報紙上面咧，可能其他區而家開始都陸陸續續出現有啲小問題㗎啦。即係我留意到報紙其他區都有咁嘅狀況出現，即係去嗰啲普通嘅餐廳嗰度食都有嘅。 嗯， 係嘛？ 咁都冇壞嘅，普通餐廳咪大家分流下咯，係咪？都係一個選擇咧。 就係分流啦，即係我哋個訴求就係話，你唔好太多人嚟呢度，能夠我哋呢一區個承受力接受得到嘅，冇所謂。即係等於好似有時我哋本港一啲人都間唔中去一啲嘅酒家去流浪山食嘅，都唔會阻到人太多噶嘛，係咪先？ 明白。 咁所以係一個分流好緊要，因為咧而家咧真係未復甦嘅，因為以前最全城時期咧，我記憶之中咧大概有六七間酒樓喺我哋土瓜灣區嘅。 係。 係啦，咁嗱，你好似嗱。韦仁昌嗰度有两间啦，长龙湾有一间啦，土瓜湾道长宁街有一间啦，下乡道有一间啦，平安街嗰度一间啦，就码头围道学园街一间啦，咁甚至可能你都听闻个红磡街市都话做埋嘅。 啊，有想去熟食市场嗰度食啊嘛。 系啦，冇错。咁你睇我头先数啦，起码六七间，咁六七间。你諗下嗰個人數係幾多咧？係咪先？ 嗱， 但 係真係負荷唔到。 嗱，李慧瓊咧，佢本身都係當區區議員啊嘛，係咪？ 係啊， 咁佢咧都有發言嘅，佢就話咧未解決問題之前，因為佢都擔心五一假期嘅時間咧情況更加嚴重啊，咁所以佢就覺得要第一要掌握廉價團嘅數目啦，同埋佢覺得要作出限制，原因就係當然唔係唔歡迎內地朋友嚟啦，但係如果嗰啲咧主要要購物先至可以抵消到佢哋嗰個成本咧，其實就驚嗰個質素影響到。啲旅客對香港都有壞印象，咁所以咧佢就話未解決問題之前咧，直情唔應該俾九龍城碼頭作為維港遊嘅上岸點啊！呢方面你覺得有冇用咧？如果真係暫時唔俾佢哋做上岸點？ 嗱，其實喺我哋而家得到個信息咧，就暫時嚟講咧，都暫時未有停嘅。而且咧喺九龍城碼頭而家進行緊一項叫做中九龍幹線嘅工程，係要2025年先至完工嘅。咁你大家可以想象啦，原有嘅巴士總站嗰、那個嗰個彎位嗰、那個停車位嗰度，已經係一個工地啦。你點樣入去咧？而且咧，嗰個碼頭個封道碼頭而家係拆咗嘅，未重建噶嘛。咁佢唯有咧就去曬呢一個景雲街嗰個低岸梯加個臨時公眾碼頭，嗰度咧就啱啱近住呢個偉恆昌嘅。咁你點可以承受咧？咁旅遊巴如何去呢？因為喺以前嚟講呢，喺景雲街啲新岸梯級嗰度呢，佢啲旅遊巴呢竟然由海心公園，我唔知道你熟唔熟悉個情況，由海心公園嗰個景雲街，然之後朗月街去到新碼頭街，嗰架車幾十架旅遊巴去到朗月街新碼頭街嗰度，咁你可想而知啦，塞曬啲之後呢，咁尤其是佢呢啲時間呢，就六點至晚上十點半大概咁上下時間啦，咁變咗呢，後面嗰啲私家車有時知啦，過唔到嘅時候就響安啦，咁問題就係喺呢度啦，咁就偉恆昌新村2樓就係已經係住宅啦。 冇錯冇錯。 咁咧，我哋收到好多嘅投訴咧，就係、是、話我晚上食飯睇電視，小朋友做功課，我第二朝早翻早間嘅，又想早休息都唔得。嗱，可想而知嗰個情況非常之惡劣。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我哋希望呼籲咧，如果你而家暫時真係未恢復嘅話咧，我哋九龍城區即係呢一個碼頭嗰度咧，係居民咧嗰、那個即係。惶恐之情，大家可以知道。咁變咗咧，如果量唔多嘅時候，係咪可以先暫時去其他碼頭嗰度俾我哋唞唞氣先咧？ 係，我諗呢個要協調啦。我想問阿潘國華議員啊，其實咧，你哋有冇一個即係評估過咧？以而家咁嘅狀況，其實可以接待到幾多團咧？尤其是你咁密集喺附近嗰幾個幾條街，咁你哋有冇評估過？咁從而先有啲協調㗎。你冇個數，冇個目標，好難協調喎。 明白明白。嗱，其實咧， 根據剛才我所講的數字，在近期來講呢，就是崇安街那裡有100團，禮行昌那裡有40團，大家會看到的，在這段期間崇安街那個人流的狀況是比為恆生新村那裡多一些的，大家你影到的，反而呢就是偉恆新村那裡似乎那個人流呢就不是太多、但是40團50團都咪可以 OK 啦，即係好似而家咁嘅情況之下，但我哋以前係接待百幾二百團㗎嘛， 係 嘛？ 但係個問題係你除非有限制嘅啫，阿潘議員，如果唔係咧，咁你純粹要預約制度，咁係咪即係限制以後唔俾佢再擴張定點樣先？ 按照呢、這、一個旅監局今日同我哋講咧，其實佢採取一個預約。同埋佢哋稍後情況呢，佢哋根據嗰個預約同埋呢一個酒樓嗰個大小呢，係會計算得到佢可以大概容納到幾多人，即係假設啊，係11點鐘到1點鐘大概幾多人？呢條數佢未計嘅，佢頭先同我哋講就話，佢哋將會計算，咁究竟呢間酒樓能夠接待到幾多旅客，嗰個人流係幾多？咁如果佢超出嗰個負荷嘅時候呢，就建議佢業界嗰方面咧，能夠去分流其他嘅地方，甚至譬如好似之前所講嘅尖東啊、油麻地啊，係咪可以分流咧咁樣？啊，而家係旅監局今日嘅會議裏面咧，係承諾咗係做呢一樣嘢，即係話控制人流由佢哋，因為咧佢哋嗰旅行社同呢、這個餐廳嗰度咧係預約咗之後咧，佢旅行社必須要將嗰個數字向旅監局嗰度報告要填一份表格嘅。系啦，咁旅监局咧系掌握到呢啲数字，咁、就去知道嗰个人流嘅情况喺我哋个区里边系有几多啦。 跟住一定要听佢讲要疏导嘅，如果话呢度真系已经满啦，佢要去其他地方啦。 系，冇错啦。 好啊，咁希望情况都有啲改善啦。我见今日你喺个区议会度，你自己都一度都有啲心痛，都有啲感触咁样。 冇办法， 大家为市民服务，希望啲改善吓，多谢晒你先啊，潘议员。 多谢你，唔好客气。 好啊，咁、我哋听下陈生啦，陈生你好。 喂，你好啊！ 系陈生你好。 系啊，你本身系咪嗰区啊？ 我经过咯，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咧，你唔好成日话我哋啲大陆人咧，即系穷游香港啊，咩经济游啊，为咗经济游啊，咁样嚟香。其实我哋辛辛苦苦咧，储咗好多钱嘅，你知唔知咧？只不过系俾你哋香港咧，用啲低价旅行团咧嚟吸引咗我哋嚟拖我哋啫嘛。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唔系贪嗰啲咩经济啊，咩低价，即系我哋本身好有钱嘅，因为辛辛苦苦咁储翻嚟嘅啲钱。你明唔明啊？ 阿陈生，你系旅客嚟嘅，系咪啊？ 即系我啲亲戚咁讲啊。 哦，你亲戚咁讲， 系啊，所以阿李慧琼都觉得呢啲超廉价旅行团唔好咯。咁 贪啲低，仲有一样，仲有一样讲埋先啦，俾我好唔好啊？ 好好。 系啦，仲有一样咧，就系我想讲咩咧？俾你打断咗先。是啊，冇错，投诉嗰度啊，你知唔知啊？你香港投诉啫，你我翻到大陆先知道我买咗假嘢，你哋要有官员啊喺中国内地帮我哋跟进先得噶嘛。譬如买咗啲假嘢嘅，唔系香港跟进啊，我翻到内地啊，我先知道噶嘛。香港度我俾你氹到好开心，哇！你买啲好好系好嘢嚟嘅，同我讲，但我翻到大陆先知道原来唔系好嘢，系假嘢嚟嘅。咁我翻到大陸，你都有香港官員同我分享噶嘛，同我投訴先有用噶嘛，係咪啱啱啊？ 好啊，唔該曬你陳生。嗱咁啊，其實咧，頭先啊陳生所講嗰個旅行團，佢哋就唔係真係要買好平嘅嘢，其實佢哋都負擔得起嘅。所以咧，譬如我先再重複咧，就係都有即係身兼立法會員嘅李慧瓊都講咧，如果真係好超平價咧，其實對香港經濟實質幫助未必真係有咁大裨益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其他嘅仲有不同喺住一個區又好，喺嗰度翻工開嘅，或者你有親戚朋友，你自己都有啲經歷嗰啲咧，歡迎都可以打1872311。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而今日咧，其实喺嗰个区议会嗰度咧，其实都有啲好实质嘅嘢，大家喺度倾紧，包括咗咧就系呢个旅监局又讲啦，其实就已经咧上个礼拜五开始冇批任何再喺九龙城区嘅特店。 特別的定點購物的申請的了，所以呢就會再留意事態發展。咁其實我估應該會好少少啩，係咪啊？ 我諗重點就係、是、其實大家知道個問題，咁點去監督佢，或者佢係咪跟聲咁乖嚇、啊？你冇申請唔批你，你就唔帶人去買咧？我諗呢個重點。 嗯，同埋究竟我哋預約完之後，轉頭係咪真係俾翻半個鐘頭佢食飯，定係你一行開轉頭佢又可能會違規咧？呢度就要監管得仔細啲，係咪？ 冇錯啦，條數要計得好啲。 係啦，咁啊講多次啦，1872311，1872311，咁啊市民大眾。隨時可以打電話來的，我們先聽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香港電台由幸偉雄報告新聞。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他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向好态势，未来要继续保持金融运行整体稳健。李强提到反对单边制裁、长臂管辖，亚洲各国要相互尊重，不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的确定性都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李强又强调，中国会同各国分享发展红利，不会以战争掠夺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指出，中美现时的关系最令人担忧，大国有重大责任保持彼此之间稳定和可行的关系，因为两国之间的任何冲突都会为自己和世界带来严重后果。李显龙说，中美在贸易、投资、供应链、网络安全、航行自由等很多棘手问题上有分歧，他希望中美双方能够保持稳定关系，并建立足够的互信和尊重，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九龙城区议会讨论内地团所引起的问题，有区议员认为当局必须掌握廉价团的数目和作出限制，若果不提早部署，担心五一假期的时候情况更严重。旅游业监管局表示，已经要求业界和餐厅落实三项改善措施，情况已经得到改善。上个星期五以来，已经没有再批核任何在九龙城区内的定点购物申请，局方会再留意事态发展。旅监局又说，昨日开始要求旅行社申报团费以及提供团餐食肆的地点和时间，强调要先掌握有关资讯才能够作出部署。警方針對一個活躍在香港和內地的跨境洗黑錢集團，與國家反詐騙中心採取聯合行動，拘捕11名男子，涉嫌干犯串謀洗黑錢等控罪，涉及清洗黑錢金額達到1億1900萬港元。警方說，根據線報鎖定集團兩名骨幹成員和7名下線成員，星期二在本港多處埋伏，發現涉案人士到港到一間中錶公司用扣帳卡購買11隻名貴手錶，總值300萬元。警方隨即拘捕9名男子，經調查之後，昨日在兩間金鋪共拘捕2名男店員。這2名金鋪職員其後獲准保釋候查，其餘被捕人士仍被扣查。天氣方面，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日间相当温暖。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在荃湾永顺街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广场段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的，经过请小心了。就是荃湾的永顺街去荃湾方向，近海滨广场段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忍让了。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系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啦，只系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这一段呢稍微多车一些，排到去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在康庄道桥底；而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还是比较多车些少，排到去屯门柏丽广场对开。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大老山隧道会有凌晨工程噶，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半，大老山隧道观塘方向嘅支路介乎彩虹巴士总站至到木翠街一段，同埋大老山隧道观塘方向通去太子道东西行线嘅回旋路系会分别临时封闭噶，到时候咧经过嘅话要小心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又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的耳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一个女人就要过翻啲自己想要过嘅生活。 咁点先知道边种生活系你想要嘅咧？ 就要睇工作同家庭边样对你更加重要啦。 当中点取舍，大家系会点拣啊？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倾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吧，一起企硬不剔嘢。 瑞文啊，我哋嘅节目找到 年轻人做啊嘛，世杰，我知啊。 這个呢又唔可以纯粹用年轻去形容嘅，佢经验老到噶。 我系天文台台长陈柏伟，今个星期六我会亲身上嚟大气候，同大家展望本港今年嘅天气概况，究竟嚟紧天气会系点？记得留意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同我郑瑞文嘅好朋友骆文哲，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何巨业啊，我哋头先都讲咗一段时间啦，就系讲土瓜湾同九龙城一带咧，内地旅行团系多好事嚟嘅。其实如果做生意， 其实 但系如果代博旅客再加埋影响嗰度附近居民，就未必系即系最理想啦。 我谂其实我哋好难话系咪代博旅客，不过觉得咧个服务水平如果都系唔够个水平咧，咁诶制造咗好多混乱啊，或者招扰啲居民咧，咁就真系你搵到钱之余，就好似对香港长远发展又未必好事， 仲影响晒国际形象添。 我谂呢个少少啦，我谂未去到咁大嘅，不过 唔系噶，你见到嗰啲人即系个个用咁嘅方法，你话你自己国际城市 啊，咁啊系，如果我哋而家管纵管你得唔好，啊咁系，我哋有去博物馆去睇， 系咯，你唔可以 M Plus 嗰边咁靓，跟住土瓜湾嗰度都有啲咩楼都有，系咪有个咁靓嘅海对住， 都系 舒舒服服。 其实都系嘅，所以要点样做好个管理，亦都事实上咧系业界啊。其实我谂有好多你系咪法例解决到唔系嘅，似乎头先讲嚟讲去靠业界、旅游业界自己本身做好个统筹同埋啲协调，你肯唔去嗰度就唔会嗰度太遮蔽啦。咁但系即系佢系咪又冇得选择咧？或者佢系唯一嘅选择咧？ 嗱，佢听头先业界讲就系旅监局都而家有法力嘅，就系佢要有真系预约嘅。如果人多咧，佢真系会帮你调拨嘅。咁啊，听听陈先生，陈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 系，首先 听你意见啊。 系，首先我系业界嘅，咁咧，我想问咧，可唔可以俾多少少时间我先第一个问题？ 你请讲先咧。 好。 好，嗱，其实咧，你话国际城市咧，香港2003年之后已经唔系噶啦。OK。 都是的，不过我哋要尽量。 我讲旅游界，我讲旅游，即系嗱，香港不嬲都系一分钱一分货嘅。嗱，我哋做，我哋八八年开始读旅游业出嚟嘅。 系。 我哋喺九龙塘读书出嚟嘅。 系。 我谂你知边间噶啦，吓。 咁 我哋读旅游业，读 marketing， 读 hotel， 啊，我哋做咗35年呢个行业。 系。 好 upset 啊！话俾你听，好 terrible。OK。 个惨况系点咧？ 嗰啲老板唔该你哋。啊！某一班人做开烟班、欧班嗰班人咧，烟班嗰班人，嗰班人咧，唔该你哋啊，用下用良心嚟做咯。以前我哋做导游，我哋应该收咗我哋嘅街费，我哋扫咗我哋嘅街费，再喺车上卖 optional tour。OK， 咁人哋自愿去参加就参加咯，冇得强迫人哋买嘢嘅。因为我哋每去一个铺头，我哋已经有我哋自己嘅佣金啊，有剩噶啦。就算唔买嘢，我哋都应得嘅人工噶啦。OK。咁我哋係用个心去做好香港，等人哋多啲人嚟买嘢，嚟香港旅游。而家好啦，多咗 China 呢个 market， 冇问题。你咪俾返好似我哋香港嘅旅行社去欧美，哦，我收20,000蚊，我咪俾返20,000蚊嘅嘢你囉，係咪？啱啱啊？咁你而家呢啲国内朋友嚟香港，就因为佢哋贪平啦，可能有啲可能贪平。边有咁大隻蟑螂除街跳 ?ok? 落闸放狗，而家多咗好多呢啲咁嘅团。O.K. 而家啱啱開翻呢啲，你又開始有搞到咁樣，咪又好多人咪唔嚟咯，人咪走咗歐美或者去咗加拿大、澳洲玩咯，啱啱啊？香港唔會再好似我哋88年、89年、90年嗰個年代嗰啲做旅遊嗰啲人嘅心態。哦，你買唔買嘢唔緊要噶，我都已經有街 free 嘅，我有人工噶啦，我已經應得噶啦，我已經好夠噶啦，我每個月揾幾萬蚊夠噶啦。 明白。 你諗下88年、89年已經揾幾萬蚊啦。我哋有意大利文，我哋好专心去读书。哦，原来有意大利 market 嘅，我哋走去读意大利文；有以色列嘅人嚟嘅，我哋读以色列文；有法文嘅，我哋读法文。我哋啲同事读法文、读意大利文、读呢个以色列文、西班牙文。佢已经会做一团，嗰时几百人嚟嘅，一车就嚟几百人。点解啊？人哋喺嗰边收嘅团费已经系 cover 到你所有嘅费用，点会喺街边食饭噶？ 嗱，阿陳生啊，嗱，今日咧就有啲人就訪問，有個廣西旅客就話嚟香港4日嘅團費咧就1,000蚊，就包曬噶啦，咁呢啲都算係平價啦，係嘛？ 用下腦諗下啦，4日3夜，我仲要包你去迪士尼，仲要包你去海洋公園，有啲5日4夜仲要去埋澳門1天遊，就算你住柯士甸道嘅一間某一間叫龍字頭嗰間酒店啊，都唔得啦。个成本起码4,500蚊，我同你讲。 明白。 你唔落闸放狗，我真系想踢爆佢哋噶。 系。 我好嬲啊。 我而家 都仲喺个业界，我做 freelance。 系 ，OK，OK。 所有老板我都识嘅。 得。咁啊，唔系我只得同旅游业界，我哋就喺个上游嗰度要处理呢个问题啦。 系啦，因为我都听得出咧，即系陈生应该系爱之深，恨之切啦，应该系喺个业界度做咗35年，都应该系有啲睇法嘅。但系其实唔系净系佢噶，头先我咪就系讲咯，阿潘国华九龙城区议员啊，佢今日咧即系新闻都有报道咧，佢喺区议会系讲到喊嘅。即系我谂大家都好肉赤。 都是他的社區來的嘛， 是啊，所以就聽聽業界人士的聲音了。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崔生 大家好， 這幾天你都很忙，應該成日都密，剛才你都應該隱約到聽到陳生對愛之深恨之切，其實現在的情況大家出來做點事有沒有明顯改善還是？我都見到有些區議員在網上打卡寫呢，即建制派那班都說其實不是改善得很多其實的情況是怎樣？ OK， 嗱，我谂个情况咧，我自己就觉得系有一啲改善嘅咁样。但正如我寻晚到今日个讲法啦，咁咧，其实当然系有一个咧可以更好嘅空间嘅咁样。特别喺个人流管理嗰度咧，其实咧，以我所知啦，咁咧，因为我今日喺其他场合都同一啲政府部门一齐啦，咁咧，大家都一路咧食饭，一路喺度商量点样做好嗰个人流管理，咁咧令到咧即系旅客啦，同埋居民之間咧，係可以攞到個平衡，或者係其實根本上希望咧，盡量咧係咧，即係旅客嗰個咧出入係唔影響到居民咯，係。 係啦，冇錯啊，崔定邦啊，我都明白嘅，即係做管理咧，重要啦。但似乎係我頭先聽啲聽眾嘅心聲都好啦，業界人士咁講，其實個源頭就唔係你做好幾好管理，其實都個問題解決唔到，係因為咧就第一。 可能嘅團費問題啦，所以導致佢哋要揾一啲比較廉，或者佢哋可以叫做承受低起價錢嘅呢個餐廳去用先。咁而又要做，又要食得快先有咁嘅低比較合理嘅價錢啊！佢哋承受低起價錢去做。咁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循環咧？咁即係我自己都唔會覺得係並非唔歡迎呢啲旅客。其實任何旅客我哋都應該歡迎。但問題就係業界係咪都要有啲內部嘅調整，即係有個共識先再有良性發展咧？ OK， 嗱，我谂其实而家个情况特别咧，大家好关心咧嗰个团餐嘅餐厅咯。其实我今日都有同团餐餐厅个老板联络，其实佢自己都好大压力嘅咁样。咁咧即系坦白，佢亦 即系做生意都影响人。 唔係，佢亦都自己好唔開心啦，咁樣，因為咧，即係佢只係開一兩間酒樓啊，咁樣，但咧佢都成為咧，即係大家嘅焦點啊，咁樣。咁但當然啦，而家個問題係咧，點樣可以更加好做好嗰個咧人流管理啦？咁咧，我相信呢一個咧，其實係有方法係可以咧做得更加好嘅個人流管理。 唔係，就算做好人流管理，其實都係咪都要係聚集埋喺一啲比較平價啲嘅餐廳咧，或者係酒樓先可以招呼到呢啲團，因為佢嘅團費相對係平啊嘛。咁呢個就算你點做人流管理，都未必係完全解決。當然啦，我覺得餐廳嗰啲老闆好正常嘅，佢開門做生意嘅啫。不過我哋賣得平，但係係咪即係大家都要內部協調，係咪做得到咧？ 我覺得嗱就咁。咁咧，你話團費咧嗰度咧，就話喺用餐上面咧，其實可唔可以加多啲，係可以咧，即係會有多啲嘅酒樓啊或者餐廳願意去咧接待咧，即係團隊餐廳。我諗其實個背景係咧喺疫情前啦，咁咧其實我哋有即係行業入邊咧，大概有7間咧即係酒樓啦，咁樣喺九龍啊港島係都會接待咧團隊嘅咁樣。咁咧，但咧，其實因為經歷咗3年啦，咁樣，咁好多酒樓都即係結業啦，咁所以咧，剩翻低嘅團隊酒樓咧，就係得翻2間，就咁恰巧就全部喺曬咧土瓜灣同埋紅磡啦，2間都喺土瓜灣同紅磡啦，咁所以就變咗咧，我哋一恢復嘅業務嘅時候，咁咧其實講緊而家恢復業務都係個零月啫嘛，咁樣，咁所以旅客又翻嚟啦，咁樣，咁咧逐步翻嚟啦，其實而家只不過我相信個旅客嗰個數目咧，特別團隊客嗰個數目，只係可能係疫情前嘅大概1/3啦，但咧因為你將嗰1/3嘅客集中咗喺某1-2間酒樓嗰度食飯，咁當然嗰個壓力就好大咯，變得係。 另一個咧，今日都有啲傳媒報道啊，就話咧，旅監局就話唔會批准團費特別低嘅旅行團，已經要求咧所有接待嘅香港旅行社咧要申報團費同埋預訂團餐嘅詳情。作為業界咧，你點樣睇團費特別低呢個概念，同埋會唔會都干預咗業界自主性咧 ？OK， 嗱。咁樣嘅，申報個團費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咧合適嘅措施嚟嘅。咁其實呢個措施喺尋日咧，即係已經實施咗噶啦。咁咧，即係入港嘅旅行團啦，就要咧申報嗰個咧團費啦。咁咧，其實我相信咧，其實大家咧，即係旅行社啦，佢申報佢自己而家嗰個咧接待嘅團費，呢、這個冇乜太大嘅困難嘅。 但申報咗又如何咧？ 係啦，同埋咩為之團費比較低？譬如頭先嗰啲4日3夜1000蚊啊，陳生即係就。好失望啦！鬧到即係覺得咁樣，你點會有個高質素嘅情況呢？咁樣咩為之你哋業內人士啊？咩為之團費比較低嘅概念呢 o、okay, k 其實呢個咧就難界定嘅咁樣。呢、這個我諗咧， 咁4日3夜1000蚊，你點睇 啊 ？OK， 嗱，我諗咁有陣時咧，我哋係咧旅行社啦，我哋係透過包 buy 啦，去咧即係訂酒店啊，或者訂一啲交通啊咁樣。咁所以咧，你話1000蚊咧，當然咧，我都覺得係有啲低。但你話咧，我哋喺透過包班嘅時候咧，我哋唔係訂一間酒店房啊，我哋係可能一次過咧承諾係訂咧，可能咧1個月2個月啊，即係去攞啲房間，所以可以攞到一啲平啲嘅價錢啦，或者可能旅行社佢有佢自己嗰個車隊啊咁樣，咁所以喺整個嗰個接待成本咧，大家如果單純咧以自由行嗰個價錢去計數，同咧即係一啲旅遊集團佢包班咧。這個是有 些出入的，所以我崔聯邦我想問一個問題，就算申報了團費又如何呢？剛才有些領隊是不是或者導遊是不是他要靠佣金來就 謀生呢？這樣這個是否影響了，所以就可以壓低團費，所以導致有些管理上很難做得完善。 而家喺最新咧，最新嗰個咧，我哋恢復翻疫情之後啦，我哋咧特別內地入境旅行團啦，咁其實所有咧導遊啦，都係攞緊一個固定咧一個基本嗰個咧即係嗰個解費嘅咁 即係個導遊費啦，係每日咧平均係800蚊。到1000蚊咯，系咁样。 O、okay, K， 明白。 咁所以呢一个咧，已经系咧，即系其实导游冇必要咧，即系话咧，一定咧，即系要促使个客人购物，佢先至可以咧攞到个收入啊。呢个第一。咁、第二啦，而家其实咧，即系以我自己所知啦，咁样。当然我呢、這个即系唔系话经过我统计啦，咁样。但喺行内我哋睇到咧，其实咧超过三分一嘅旅行团啦，其实系冇购物环节嘅。存在话咧，即系要客人咧，即系买嘢啊，去赚用。咁三分一嘅旅行团都系即系个叫 no shopping 冇购物行程噶啦，咁样。 咁即系三分二有咯，咁三分二有都估计到几惨啦。即系你谂下，以前嗰啲印象当中喺个网上啲导游，即系。你啲歷歷在目啊，都唔好再重複啦。咁所以頭先包括咗話業內人士嘅陳生，亦都係講到即係好怒氣，即係覺得我哋好喜歡呢個行業，但係依家咧就搞成咁。咁所以頭先我都想跟進翻何巨業都有請教嘅，咩叫團費比較低嘅旅行團，同埋係咪報咗就真係規管到先？對於你哋做生意個自主性，你覺得點啊？ 嗱，我諗咁咧，我亦都再補充多一個資料。嗱，喺其實二月六號之後啦，咁咧一路直到而家啦，我哋叫做恢復咗咧旅行團團隊嗰個活動啦。據我所知，到今日啦，目前為止啦，其實咧以我所知，監管當局咧就係冇收過任何有關咧，即係所謂旅行團入邊購物有投訴嗰個情況啦。呢個第一。咁第二，監管當局嘅監察人員咯，其實已經係長時間啦，其實喺所謂一啲旅遊購物點嘅店鋪內面咧，裏面咧係監察住咧旅行團嗰個咧購物嘅情況啊咁樣。咁咧，因為其實有陣時大家去旅行都會買酒信嘅，呢個咧或者佢嚟到香港，佢信賴咧即係香港嘅產品啦，佢會買。咁咧其實而個價錢咧亦都係公道透明嘅。咁咧，當局海關啊等等，亦都咧不斷咁咧有咧，即係去到鋪頭啊，去睇咧價貨品嗰個質素啊。咁咧，亦都有監管當局嘅人員長時間係睇住咧旅行團咧，即係喺咧即係購物點嗰個運作。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喺因為旅遊業條例咧，亦都已經喺去年九月一號實施咗噶啦。呢個係一個咧好嚴峻嘅法例嚟嘅。咁咧， 阿崔連邦，我想問一個問題啫。 上面咧，我哋冇擺到車頭紙啦。咁咧，旅行社即係導遊啦，都要面對一個刑事檢控啦。咁樣，咁咧，其實嗰個咧管制咧，其實係嚴厲嘅。 係。阿崔連邦，問一個，我哋唔好講淨係九龍城呢個情況，或者土瓜灣嘅情況。 好， 我哋嚟緊未來啦，希望旅遊業復甦。更加多旅客嚟，其实综合翻以往的经验，呢啲所谓较平嘅团费嘅团或者整体旅客，系占我哋一般占咗百分之几多嘅一个内地旅行团咧？ 或者入境团？ 系入境团咧，因为呢个系影响紧嚟紧有咩策略去处理啊？嚟紧我哋招待嚟紧嘅旅客。 OK， 嗱，不如我哋提拉阔啲睇咧，旅客个数字啦。其实咧，旅行团队嘅客人啦，其实只系占咧，我谂疫情前啦，咁咧讲紧可能有大概5000万嘅内地旅客啦。其实咧，即系参加旅行团嚟嘅客人数目咧，讲紧其实占个比例大概咧系好细，应该系大概即系可能系300万左右啊，300万人次左右咯。其实系，咁所以占嗰个咧整体个旅客数字咧，其实系好细，即系唔系好高嘅呢个系。 系明白，所以喺你嗰度，唔会对香港整体嘅旅游嗰个所谓服务水平有好大嘅所谓负面影响。 我应该咁样讲，其实旅行团嗰个咧客量咧喺整体嗰个咧访港旅客数目入边咧，其实唔系话占一个特别高嘅比例咯，系。 好啊，唔该晒，唔该晒崔连邦。崔连邦咧就系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啊，咁佢头先系讲到咧就系、是、其实。淨係以疫情前啊，即係內地客有成5000萬，咁其實真係跟呢啲團，即係跟團啦，就係300萬人次，所以其實佢就覺得影響有限嘅。咁啊，旅遊業監管局都話啦，佢哋據今日巡視嘅所見啊，兩間分別位於崇安街同埋土瓜灣道接待內地入境旅行團嘅餐飲處所咧，今日就按翻承諾落實改善人流管理嘅措施啦。咁兩間餐廳外邊嘅人流聚集情況咧，旅監局就認為係大為改善，咁就冇造成街道阻塞嘅。咁啊，旅監局就话会继续密切留意同埋监察入境旅行团嘅活动情况，同埋会视乎情况需要咧，敦促旅行代理商同埋各个持份者咧，采取适当嘅措施改善人流管理嘅。不如我哋又听听咧业内人士嘅声音啦，好嘛？ 好啊！ 我哋呢一电话旁边有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嘅，阿梁先生。 系林卓良， 你好，主持 系啊。嗱，头先咧，崔定邦就话咧，做酒楼嗰个咧，其实都好唔开心。佢话即系其实做生意啫，佢有几间酒楼咁啊。咁都想问下你啦。其实而家成日讲嗰啲呢类平价旅行团，譬如头先有旅客就广西旅客就话我俾咗1000蚊就嚟4日嗰啲咁样。呢啲平价旅行团佢帮衬团餐咧，一般大约月人头费系几多到噶？即系嗰个如果我哋要计咗个成本啊、效益啊咁。 嗱，如果而家我係出面嘅正價咁計啦，即係我同業界嗰度大家商討過啊。咁如果我一般正價正常咁計咧，係應該由呢個70蚊至100蚊之間啦，一個人。 哦，咁樣啊， 一餐飯 係喎。咁頭先 一餐飯， 一餐飯， 一餐 即係唔係碟頭飯啊？係有餸有飯。 我哋通常都八個餸啊。八送一汤咁样嘅， 但系30分钟内要食完吓，起身啦。 唔可以唔可以嗱， 真系 一般咧，如果你正式去我哋业界嘅咧，佢就唔会话30分钟食完嘅。咁啊，但系因为咧，佢嗰度咧系接咗佢同或者同内地咧，即系土瓜湾啊，同埋呢个顺江街嗰啲啊，佢同内地或者大家有个合约嘅协议咧，每日佢上面嘅旅行团有几多人落嚟呢两间食。咁但係呢通常食飯嘅時間我哋都係分配喺11:30至到2:00之間㗎嘛。 係。 咁佢嗰個譬如佢接得今日有1000人嚟，咁佢嗰間嘢呢或者每一輪呢嗱1000人就分100圍㗎喇。咁佢每一輪做20圍都要分5輪啦。 係。 分5輪喺呢個11:30至到2:00之間。咪要半個鐘頭一班嚟，咪食到5輪啦。 嗯，明白。即呢個就係因為酒樓因應嘅人流嗰個運作嗰個時間啦。咁其實你哋做飲食咁耐啦，好清晰。其實即係合理就坐低，跟住就上餸，跟住食完飲杯茶，幾耐時間先？即係你叫即係個正常嘅接待咧嚇。 啊，正常接待我哋9個字至1個鐘咯。 哦，咁样，咁9個字1個鐘咪做唔到1000人噶咯？ 系啦，你翻台翻唔翻噶咯？ 翻唔到噶咯，咁样，所以佢咪要限定30分鐘咯。 系啦，仲有，依家旅监局就要求咧用餐要预约，但我就想问啦，咁过往如果你经营啲团餐，你系咪都要预约噶咧？如果唔系，佢唔通走上嚟，好似我哋平时咁。 佢本身咧就知道，今日有几多人嚟，即系乜乜旅游社，佢知道几多人。譬如你订咗每一间嘅食肆嘅团餐。佢知道個行程係幾點鐘到噶嘛？佢大約，咁咧佢會訂咗個時間啦。咁啊塞車嗰啲好難講啊，即係啱啱塞住我訂咗12點嘅，塞到12:30先嚟，咁你真係冇計噶，係咪啊？咁啊變咗咧，就通常咧佢都會可以預到個時間係準時到嘅。 咁我想問你，嗱，佢哋準時到冇問題啦，咁又即係佢哋又唔會話唔到啦。咁其實喺呢啲酒樓咧做團餐係咪基本都唔做當地客噶啦，即係唔做其他嘅客噶啦？ 嗱，一般而家咧，我哋就叫做人哋出邊誤解咗啊！我呢兩日睇新聞都以為話啊，淨係土瓜灣淨係得嗰兩間咧係有嗰個團餐牌，呢啲誤解嘅。 啊，頭先阿崔連邦都咁講喎。 咩啊？ 頭先阿崔連邦都咁講喎，有得兩間做接待團餐喎。 而家佢攞嗰兩間團餐牌咧，都係攞我哋普通食肆牌嘅。 啊，當然啦，冇分牌嘅。 我哋喺食環處咧，就係冇分牌。 冇分牌嘅，冇呢個牌嘅。 係啦，你攞咗普通食肆牌咧，就乜嘢都賣得嘅。 係。 啊，除咗賣壽司唔得。咁啊變咗咧，你變咗咧就係我哋冇分呢個話。喂，你專做旅遊餐，佢係自己嗰個東主，我係唔做啊嘅，我係專做團餐嘅啫。我係為咗縮緊。个人手啊，我唔使咁长营业时间啦， 明白 我悭翻啲人手啦，咁样嘅啫。 嗱，但系梁振华，其实咁经营团餐咧，其实系咪吸引嘅咧？嗰门生意 嗱，即系咁讲，即系吸唔吸引就大家即系每一间食肆个计数啦。咁啊，但系应该咧，如果佢有嗰个量咧，就系、是、吸引嘅。 系， 即系你有个量啊嘛，即系你一市我做咗1000人啦，我当你佢中面而家市面话佢30-40蚊一位啊，咁你1000人我都有30,000-40,000蚊咯，咁如果你连埋做埋夜晚嘅，我都嗰日都有700-80,000营业额噶，咁系确实系吸引嘅，我唔使话打我条门望天打卦。边个入嚟？有几多人入嚟？咁样 啦， 即系实有 个 收益噶嘛。 哦，咁样即系梁振华喺你的角度咧，喺经营嗰个效益嚟讲咧，系有得做嘅。所以咧就即系佢唔会话俾啲即系完全唔达标啊，唔即系唔啱，完全唔冇水平嘅食物俾人食先。第一件事我哋要担心，即系唔好破坏咗你香港呢个形象。佢系做得到嘅，只不过佢选择嘅 嗱，即我嘅观感咧系做到嘅，因为本身佢有个量啦，资格佢话讲我哋始终香港都系美食之都啊，但系你付出30-40元咧，即系大家即系一个嘢，你唔好要求，唔好要求到咁高嘅。嘅食物啦， 明白， 即 系可以 OK 嘅就冇问题啦。 嗱，最后啦，咁其实咧都啲传媒都访问啲即系街坊啦，就话因为你做生意嘛，咁你都系赚钱嘅，但系你就要其他即系附近居民埋单，要帮手搞管理，加上依家食肆自己都要负责管理埋嘅旅行团嘅人流，咁你觉得点咧？用呢个方法？ 嗱，呢个问题咧，就我觉得食肆自己应该负翻一部分责任， 合理嘅系咪？要佢管翻 排队嗰方面啊，自己派一两个。员工好啊，保安好啊，咁嚟咧将条人流咧分咗佢，即系或者企埋啲啊，各方面唔好阻住人啊，咁啊大家变咗大家都 OK 咯。 嗯，明白。咁、所以如果依家咧，旅监局就话咧，第一要预约啦，第二咧就系、食肆要负责管理翻个旅行团嘅人流咧、其实第一应该要做，第二亦都做得到系嘛？业内人士 系啊，应该做到嘅。嗱，预约嗰份100%做到啦，咁管理人流咧，就我谂食肆都。出翻一分力，唔好话你个几百人堆晒喺门口。 多谢。